我是梁继昌，内功最劲，因为我做得最耐。 好嘢好嘢，我是李丽蕊，笑功最强，唔知点解啲人听到我笑就会好开心㗎啦。 我是马小强，我武功盖世，因为我乜都冇。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至一点，风骚快活人， 日日为你发功，功德无量。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今日星期二，最好开 party， 我是小张张。 星期二有 Fat Four， 三个小时里面继续。 哇！以下呢段内容 我 系同， 唔系好啱。 以下呢段内容我系同马家姐讲嘅。马家姐，怪你过分美丽，希望你食饱，食早餐食得太饱都唔会食滞，条腰继续都系咁细。I love you， 我系拜仁仔。 曳啊你曳 啦，系咩啊？佢知你，你知系嬲你。 我知啊，我都平时嚟嘅又嚟，报警拉你啦。 因为呢一期成日督佢。 系啊，我话俾你听，我今日净系六个字啫，高度集中精神。 喂，好啊， 系送俾佢。 系啊， 我一定要。 好啦，喂，嗱，风骚快活人代表所有哥哥嘅 fans。今日嚟开个哥哥嘅 party， 因为佢今日生日啦！哇！无论哥哥而家喺边度，生活得点样，我哋都系挂住佢嘅，都系喜欢佢每一首歌曲。今日呢个早上，全部。啲歌曲送晒俾佢，亦都送俾仍然系好挂住佢嘅各位 fans。 I love you。Yeah！ 昨夜他穿着黑丝袜进我梦，梦中音乐可冲动，他扭出火花对我说话，我这晚热辣辣，呀呀，你这晚热辣辣，咿呀。啦啦呀呀，拥抱我失起舞吧，他的嘴巴低呼好吗跳吗，他是深深不懂招架，梦境之内我喝着他的酒，让黑丝袜抱于手，他的高肌肤对我说话，我这晚热辣辣，呀呀，你这晚热辣辣，咿呀，趁节拍热辣辣，呀呀，拥抱我身起舞吧，他的嘴巴低呼好吗甜吗，他是身心不懂招架，犹如巡行和回应，你眼光只接触我侧面，沉迷神情乱闪，你所知的我其实是那面，你清楚我吗？你懂得我吗？你有否窥看思想的背面，和你每天如情侣相见，说我绝讲得太浅，看着我吧，对住我吧，偷视我吧，可感到惊吓，你是你吧，我是我吧，这是爱吧，可需要消化， 咩歌？无心睡眠啊！ 教 我 啊！ 马老师。 再见。 早上我哋有好多哥哥嘅歌曲，因为我哋都系佢嘅 fans， 好挂住佢，祝佢生日快乐。星期二嘅节目一样继续吓，听嘅就系风骚快活人。今日会有阿徐 Sir 啦，会有呢一个树窿树窿等大家一齐可以讲下心事，喺十一点钟之后出现嘅。 That's right， 呀，犀利，即系唔到一句又可以夹到 feel。唔记得提今日嘅重点宣传就系我哋嘅八月咩啊？记唔记得啊？ 八月再见，九月你好。 你好，呢个样惊一惊， 哇好惊！ 你系作者，你写到第六集，你竟然窒一窒嘅俾我问。 唔使惊，唔使 惊。系啊，今日又推出啦。今次咧，今日剧情又会点咧？真系峰回路转， 好 多苦， 好期待啊！我好中意美美嗰度。 我都系，你今日一讲咧，我。毛管冻你记唔记得？ 我见到 你讲话毛管冻啊咁样。 阿睿睿啊，第一时间问我，喂，今日点啫？ 我系琴晚问你噶。 其实有时我哋又系演出者，又系听众，我哋翻嚟会听重温，跟住会投入个剧里边。 冇错， 就系咁咯。 冇错， 系啊，相信大家都一样嘅。 冇错，系啦，希望佢唔会烂尾。 一定唔会， 唔会嘅。我对马老师有信心。 高度集中精 神，我知点解，唔系我知点解唔会烂尾，因为冇尾，一路写一百集、二百集都冇尾，冇尾点会烂尾咧？要尾啫 ，careless，low tail，low tail 就唔会 low broken 啦，系咪先？ 冇错。 喂，嗱，今日有一样嘢想问大家啦，去到一啲地方咧，消费场所咧，你有时会唔会有一日我就咁样去一间嘅？比较贵啦，即系嘅餐厅食嘢啦。 嗯， 当我饮紧嗰支啤酒嘅时候，我有少少啊，其实呢支啤酒我平时夜晚屋企饮七蚊嘅， 系啊， 呢度饮六啊蚊， 系啊， 即系你会唔会有时有少少呢啲好？点解我要 使八倍钱坐喺度嚟食呢样嘢咧，咁样样。 唔同， 阿哥唔同，因为你坐喺嗰度嘅就系人哋要交租，人哋有灯， 有 火啦， 但系你唔会留 有音乐， 你唔会咁样谂。 你嗰度有冇个 band 妹喺度？ 我自己屋企放音乐，我叫我老婆扮 band 妹、band 婆，得唔得？ 佢有冇色仔送俾你啊？有冇毛巾俾你啊？原珠笔都冇， 有冇笑容啊？ 有冇笑容？ 有冇笑容啊？ 唔好再讲啦，唔好再讲啦。 好啦，嗱，有个爸爸，呢、這个爸爸咧就喺网上咧带住怒气啊，佢就话某某啊，即系唔好讲边个啦，某某嘅主题乐园咧系最大世界最大嘅抢钱机器，点样去咁猛咧？咁样，其实咧，第一，我觉得虽然。所有呢啲叫得做咩主题公园啊咩来呢一定贵㗎啦。不过你入得去呢你已经预咗。好啦四个人。 千祈唔好食嘢。 唔得㗎你游资玩到晚你唔会饿死㗎你唔食嘢。 我望住你我唔会食得嘢。 好啦 我问大家贵唔贵佢去咗法国嗰、那个我都去过。好细㗎嗰个好细。 系、 哦、呀。我分分钟觉得佢细过我哋香港嗰个。 咦竟然啊。 真 系比美㗎嘛佢实际咁多个乐园当中我佢系比较偏细㗎嘛法国。 系啦。好啦咁呢佢四个人呢一家四口啦两大两细啦。用咗接近10,000元。 嗯。 未做任何嘢喎入场。做喎，點解咁貴呢因為佢話嗰日好多人，我都冇買過啊。嗰啲叫 fast pass 啊， 快證， 快證，原來快證咧每個月加1,600元嘅，咁、但係就唔使排啦咁樣。咁入場咧就唔知接近1,000元一個人，咁、所以加加埋埋咧四個人都要9,000多元港幣。佢俾完條數，佢計下計下咧，佢就開始係抌背抌抌心 口。我應該計到啦，係 啊，你應該知㗎，入幾多次啊？ 做阿爸嗰啲咧，有阵时咧，当佢俾钱佢唔觉因为啲仔扯佢嘅衫，快啲啦，快啲啊！ 佢要好豪嘅嗰一下， 佢唔会做喺度揿啊揿啊揿啊！ 你可唔可以俾钱佢哋入咗去先啊？即系快证俾 办 嗰轮入咗去先，你自己喺出边度等啊，咁咪 OK 咯，我咪悭翻。 边会有人咁噶？ 梗系要 等又 可以，但系如果大家去嗰啲挤逼嘅乐园咧，你冇快证啊，哇！真系 都要排啊嘛， 唔止 成日玩两三个 ride 就算 了。你都试过系嘛？ 我就冇试，我系试过咩呢其实我试过暑期工，我喺香港嘅嗰个乐园度打工。 哦，你做过噶？ 系 你系咪扮公仔啊？ 我嗰阵时咧好搞笑，我谂住 你咪扮米奇老鼠啊？ 唔系，當我嗰時咧諗住咧，去應徵咧，係 take 嗰個即係同啲門口做啲賓客做問卷嘅，因為諗住練下啲英文嘛，做 ambassador， 佢有個 post 好好聽，叫 ambassador。咁但係點樣我 take 完個 ambassador 咧，嗰個 interviewer 咧就圈咗我。做呢個 kitchen helper， 咁、我係做廚房嘅。 咁點解爭咁遠嘅？ 主要可能唔夠人啩。咁佢問我 O 唔 OK， 我諗住暑期工乜都試下啦，咁樣就試咗啦。咁但係我覺得點樣體驗到呢一個樂園掠水嘅感覺咧？我負責。 唔好咁講，你係賺錢。 賺錢嘅感覺咧， 即係你加咗立場就唔啱。我哋應該係中立。 咁咧，我自己做嗱，我分開我見聞啦。嗱，一個pizza 嗰個皮啦。即係我上面揀啲菠蘿啊，揀啲椒啊，我諗就加啲香袋 醬， 香島係咪叫海島醬？香島 醬， 千島 醬， 千島醬，即係抌落嗰個 oven 入邊就焗出嚟。 即係而家你識整㗎啦喎， 識整啊！但係真係好緊，我諗個成本咧20元到㗎咋，但係賣成200多元，但係都有好多爸爸媽媽係。排住隊嚟買嘅，所以 普通一個 pizza 咋？ 普通 一個 pizza 你至少係咪有 一 個 手掌咁大？ 嗰度個 pizza， 嗰個 pizza 200元、 好似係有個老鼠樣㗎， 一定有 嘅， 佢一定有啲造型，係 啊 係 啊 係 啊，冇錯。 其實個成本係，我想哇， 嗱呢、 這 個咪就 頭 先我所講，我喺屋企飲支啤酒7元，去到酒吧咧60-70元，係 啊。 就是咁咯，就係咁咯， 即係你食嗰個輕鬆嘅氣氛啊， 係啊， 咁 你咪自己屋企整咯。如果你係你嫌佢貴， 冇錯， 好多小朋友會啊，爸爸媽媽我要拎個 pizza 咁樣就會佢、就會 買，有冇影相咧？可以打卡。 所以我就話你出得嚟玩咧，其實有時你真係計啲數，你會越計越覺得 越唔開心嘅，玩就算啦， 算 了玩完再努力工作啦。 人人上歡笑，掉眼淚啲。时时坏， 我唔知道。阿娜先去过巴黎啦，其实除咗巴黎之外咧，好多乐园咧，我第一次咁即系经历要不停等，不停等就是、日本嗰、那个 Tokyo 嗰、那个，哇！即系我第一个就睇立体电影，我由9点入到去，我哋已经好早啦，跟旅行团最早嗰批， 系 12点先有得睇， 算到睇咪算好咯， 3个钟先排到，哇！ 你系唔可以离开个队伍啊？ 唔可以啊， 系 啊， 吓你个三分钟去做乜嘢？ 除非咁，阿马小强，你猜猜输咗，你喺度，你啊霸住个位，咁咯。 点解你啲例子系用我猜输嘅啫？ 我霸住个位，你玩啦，你玩啦。 唔系，但我想问嘅就系、是，如果你话你自己一个人排嘅话，我可唔可以一阵间话？其实我仲有一村人嚟紧嘅，咁你唔得噶嘛？ 唔得嘅， 我又唔知得唔得。总之我哋傻更更咁就企喺度排咗三个，好记得。睇完都十二点，太阳已经喺上边。 但系立体电影，我宁愿唔睇，我宁愿 唔系，因为个导游有讲咗几样叫咩重点，一定要玩噶。佢会推介嘅，譬如立体电影啦，因为立体电影真系又搵水肥你啊，又搵风吹你啊，即系好多嘢嘅。当年咧， 你俾我，你俾钱我肥你啊。 系啊，佢广广州有啲乐园都有呢啲咁嘅嘢肥你啦，不过佢冇老鼠噶嘛，但系有其他老鼠嘅可能。 有个 真 嘅， 真。仲多啲啊！呢个 5D 添啊，有真实有 事。因为当年咧，我哋未经历、未睇过啲电影咧，好新鲜啊！ 系嘅， 系啊，好多年之前，你谂下去东京迪士尼嗰阵时系好 heat 噶嘛。 但系真心去到呢啲，我都会买 fast pass 咯，因为你怀念你啲飞机票啊。 哇！但系如果贵咁多，一张贵1600蚊，贵过嗰张入场券，入场券都系900几蚊啫。 我会照俾，之后翻嚟努力工作咯。 其实快几多咧？定之嘛，其實嗰班 快 噶，去到即刻入， 我知啊。 同埋就你唔使排隊， 唔使排隊 嘅玩嗰啲嘢。 其實係唔係嗰個樂園特登請班人同我排隊？ 都有就唔係嘅。 如果你經營嗰個樂園咧，就一定有嘅。 揾200人嚟同我排隊， 冇錯。排隊講係咪？係啦，其實得一個人等緊。 係啊。 边个叫四 Michael 嚟？ 太正唔到，似渣埋。 四眼龟抽水乐园嗰个叫 四眼龟抽水。 四眼龟抽水乐园。 我想去啊！里面有任何嘅龟， 都系抽水。 有忍者龟。 所有排队都系假嘅，所有 fast pass 都系假嘅。 就算你俾咗钱，我觉得系俾乌龟捉齐你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大潭红山半岛先后有两间独立屋被发现有僭建物。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山泥倾泻暴露红山半岛部分单位怀疑有僭建，强调政府一定执法，但系首要稳固斜坡，确保安全。李家超话，当局针对红山半岛怀疑有僭建屋宇巡查，如有需要会依法采取行动，包括追究工程费用责任。 我哋一向对于楼宇的僭建咧，系以风险管理设定我哋嘅优先嘅。毕竟香港如果私人楼宇咧系超过40000栋建筑物。每個建築物佢所涉及嘅單位亦都好多，有啲係較為矮，有啲較為高，所以一向嚟講咧，我哋必須要好務實咁，係針對一啲高風險嘅，我哋做咗先。所以巡查係以風險為本去做，但係今次紅山半島嘅山泥傾瀉事件咧，已經係顯示到呢一個部分嘅屋苑啊。已經在呢方面暴露了風險噶啦，所以有關的部門會針對紅山半島有關的屋苑咧去巡查嘅。我哋對於懷疑有僭建的屋宇咧，係會依法採取行動，會按照法例，如果需要檢控嘅，我哋會檢控；需要佢清拆嘅，會要求佢清拆。因此而涉及霸佔官地。又或者政府因此要做一些特別的工程，亦都會追究他在費用方面的責任。 行政長官李家超又說，上個星期暴雨之後，政府一直全力做善後工作。他提到，今次處理世紀暴雨，在預警、應對和善後方面，政府都會總結經驗。初步總結，總體在應對和善後方面，各部門做到全力以赴，爭分奪秒達到效果。至於預警方面，政府會檢視如何提高安全系數，讓市民掌握更多資訊。李家超又說，政府今明兩日在全港各區設立櫃台，讓受到風暴和暴雨影響的市民申請援助基金。 尖沙咀廣東道一間錶行昨日發生劫案，警方經調查之後，昨晚在秀茂坪拘捕一名17歲非華裔男子，涉嫌誤導警務人員，正係被扣查。案件至今有兩人被捕。案發在昨日下午近四點，三名非華裔男子持刀和大錘在大約半分鐘內劫走一批名貴手錶，價值大約370萬元。警方事後在將軍澳拘捕一名19歲懷疑涉案非華裔男子。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局部地区雨势有时较大，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间中有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004点，跌91点，总成交金额288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37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386点，升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8.64跌8仙，腾讯控股322.6跌1.4，融创中国3.23升1.6。信达生物35.4跌2.9，阿里巴巴86.55跌1.45，恒生中国企业64.86跌3.6，比亚迪股份253元升5.2，美团123.8跌1.9，友邦保险66.4升1毫，中国石油股份5.54跌2.31。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2，日元146.68，瑞士法郎0.892，加元1.358，人民幣7.287，英磅對美元1.251，歐元對美元1.075，澳元對美元0.643，新西蘭元對美元0.592。日經平均指數報32665点，升197点。港金報17950元，跌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2美元，卖出192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翻啦，咁啊较早前啦，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嘅中线交通意外咧，喺几分钟前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仍然系车多噶，而家龙尾排到去青衣西北交汇处啦，近住青衣行政大楼，咁所以青马大桥一下层咧就开放俾车辆使用噶。咁再重复多次啦，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中线嘅交通意外咧，虽然清理好啦，咁而家车龙未消散噶，排到去青衣西北交汇处啦，近住青衣行政大楼，咁而家下层咧就开放俾车辆使用。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排到去佛光街桥底，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车多，龙尾就喺警察总部。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咁另外啦，受较早前暴雨影响，筲箕湾嘅耀兴道仍然系全线封闭。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啦，城巴77号、瑞巴110同埋606咧都需要改道行驶噶。咁另外浅水湾道啦，介乎南湾道至到中坎角道一段啦，而家仍然系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噶。咁所以影响到浅水湾道啦，介乎南湾道至到中坎角道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窝打老道、浸会落斜方向、尖沙咀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常德村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同埋葵涌道马加烈桥底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国剧八三零， 网络安全悬疑剧， 你安全吗？ 陈默是秦淮的电机专业的同学兼好友，在很多年前他妈妈遭受电信诈骗而倾家荡产，更加因为这样而车祸瘫痪，所以他决意要铲除这些罪犯。 陈默，你真的不想有一次证明自己的机会吗？ 秦淮究竟可不可以令到他加入开挂呢？ 国剧八三零，你安全吗？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 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港台电视为你播映本地顶级篮球杯赛最后一战， 2023年香港篮球男子高级组银牌赛决赛。 赛事嚟到尾声，满贯对香港东方将会争夺2023至24球季第一项杯赛冠军宝座。 密切留意9月12日晚上10:30，港台电视32播映决赛一战， 一齐支持本地球坛赛事。 到咗雨季。香港的天气会随时恶化，暴雨警告信号一旦生效，河道可能会泛滥或已经泛滥。为保障生命安全，市民不要接近河道，住在河道附近的居民就要留意天气变化，视乎情况考虑撤离。如发现有人遇险，要立即报警。如有查询，请打渠务热线2300-1110。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知足和感恩的人是最快乐的。不过最丰收快活就梗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00到1:00丰收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到下午1:00丰收快活人。 有人话要睇一对情侣到底有几爱对方，就系睇下佢哋可唔可以，大家做紧人生大小事嘅时候，隔篱嗰个一样存在。因为咧有个情侣咧就去一啲嘅酒店啦，记住系酒店啊，唔系即系嗰啲情侣酒店啊，唔系嗰啲 motel 或者咁。 我未去过，嗰啲 motel 系点？ 即系咁讲啫， 你 睇佢。 我带你咧， 佢又下相，你唔好带佢。 唔系我带佢去，但我唔同佢上去。 哦，即系你唔肯。 系啊，嗱呢个就系啦。 你入去啦， 有 几难？鸡公酒店啊，咁 样。系啊，边度有啦？ 系啦系啦，咁样。好啦，咁咧，其实呢一个设施咧，我好耐以前都试过嘅。 系。 嗰阵时我都有少介意嘅，咁但系今时今日我就唔介意啦。就系咩咧？ 透明玻璃。 全透明嘅，即系马桶啊、浴缸啊，同嗰个酒店嘅同瞓觉嗰度，即系两边系完全你望到我望到你嘅，咁样咯。其实以前咧我。因为佢咧就情侣嚟嘅啫，佢话佢谂住浪漫，但系有啲嘢咧就绝对唔浪漫。咁你系讲唔，你话唔话唔埋，即系由今日到听朝，会唔会你忽然间内急咁啊？ 咪冲凉就浪漫啫， 系啊， 嗰啲唔浪漫。 其他嘢就有味嗰啲就唔浪漫， 一啲都唔浪漫， 系咪？ 咁但系当然咧，即系有啲网民就留言话：，喂，咁你可唔睇？或者你话：，喂，阿男朋友，我而家咧就要有啲好紧要嘅嘢，你睇电视，你咪叫唔好望过嚟咯。即系你都可以有咁样。嘅指引嘅啫嘛， 但有黏落噶， 有啲油，有啲毛，有啲油，有啲毛， 有啲揿个掣就会，系 有啲揿个掣， 有啲揿翻就睇到， 系啊， 呢个都有， 咁几好啊， 咁咯， 睇到，系咁讲， 仲都下相， 又或者你冲凉成个放蒸汽咪睇唔到咯。 咁但系你做大事嘅时候冇蒸汽， 咁你抌晒啲蒸汽先去做大事， 因为好焗咯，喺里面焗住自己嚟去厕所。咁我就话，有时候有啲人咧已经唔介意噶啦，即系可能系好多年， 我谂系老夫老妻嗰啲就 系啦， 唔 系我介，系我介意，有某啲嘢我真系介意，因为你唔想喺佢嘅面前嗰度有。我唔想噶嘛， 即系剪 做咩要咁啫？ 脚趾甲我都觉得唔好睇。 哦，即系 哇，点解啊？你脚趾好难睇噶， 你明唔明？因为佢有特别方法剪嘅，你知佢肚腩咧，佢有特别方法嘅。 你可唔可以示范一下？ 佢唔系好似常人咁样，系啊，佢倒吊嚟剪噶。如果唔系，佢剪唔到。 我都想知道个肚腩咁大。 我试过就攞住个电话咁影住。睇住个款， 将啲脚趾放大， 系啊，因为我真系睇唔到啊， 我唔信，你一试埋一次， 我睇唔到啊， 咁点剪啊？咁点剪啊？即系一只手攞住，跟住另外一只手嘅就 系 咁样用， 即系尽量试啊， 叫人帮 你 剪 啦， 你 唔会出去收夹算啦， 系啊，你叫人帮你剪咪得啦，收夹咪得咯， 剪啊， 唔系收夹， 收夹咪得咯， 脚夹都有人收嘅咩？ 连脚。 連埋鏈腳，跟住收咗個夾。 仲有冇連其他 嘅？有嘅， 想 剪 啦，想 剪， 為咗尊重你，你有需要嘅，我幫你剪啦，好唔好？ 唔需要， 你就唔好啦。我都勸你唔好嘅，免費都唔好 滯。因為我之前我咪分享，我有分享過喺義工服務度咧，我係幫啲公公婆婆剪腳㗎，因為係拍港台另一個節目。我覺得即係唔好話就係馬老師，有好多公公婆婆真係唔可以自己剪腳 嘅。點解嘅？ 因為可能屈唔到條腰啊， 或者佢睇唔到咯。 但係其實咧，覺唔覺得咧幫人剪咧係一個有少少危險 嘅， 因為你係 啊 驚剪到入肉，又驚剪損。嗱，例如係同狗仔啦，同貓仔，你有冇試過剪到流血啊？ 以後都唔肯。 系啊， 以后都唔因为好痛，对于佢嚟讲， 同佢哋剪仲难，佢要睇个血管。如果你剪过，咁咧，佢个血管咧有少少深色啦，去到嗰度，你都停啦， 冇错。 但系有时你真系剪过咗啲啲，佢嘣一声流血，你 系 好惊噶。 诶，同埋嘅就系佢有时好衰嘅咧，佢扮起俾你吉吉啦，你真系都对你唔住啦，剪到咁样。 你试过？ 爱因斯坦咯。我一剪完之后，跟住咧佢又扮好惨啊，夹啊夹啊咁啊，跟住又见 猫都咁样， 系啊扮晒嘢， 系啊，所以你帮人剪咧，其实有时系一个心理压力咯。咁你有冇剪阿公阿婆啲脚？ 咁啊冇，因为咧佢唔系净系得教剪嘅，佢系有一个类似磨诶，我唔知嗰啲磨嘅转电转 手定脚啊剪， 诶手诶整剪脚嘅，咁咧就要磨住佢条边。咁我谂诶，你唔好磨得太入，其实就应该冇事嘅。 哦 ，OK， 咁你婆婆有冇头？做咧，即系剪咗之后得等于摸剪嘅， 剪完又唔帮佢油翻夹子夹油， 哇，剪得好好啊！哇，第一次，所以马老师咧放心，将你十只脚趾交俾我， 加埋其他嘢俾你得唔得？一次过搞掂啦， 头发咯，头发咯， 我剪完之后少咁两只， 或者多咁啲嘢， 老马失脚趾， 去咗边啊？去梳化底数画出嚟， 点解啊？ 阿马老师话今日要播呢只歌啊？ 点解啊？ 因为我哋咧要送俾我哋嘅其中主持人啲咩歌啊？ 我即系例如前辈嘅歌啊。 当你偷望他，遥遥望他，想写纸仔暗暗掟给他，难明了内心为何如大虾，蹦蹦跳千下。可惜他却不望我，从无望我。 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妈妈的重要性。小玲的妈妈没有做嘢的，是一个家庭主妇，每日在家里做家务，煮嘢给他们吃，照顾两个这样。有时小玲觉得妈妈在家里好，又不用上班，爸爸就要上班，妈妈真的很舒服。有一日小玲的同学来家里吃饭，妈妈做了很多小菜招待他。他的同学就说，哎呀伯母啊，你整得好好吃啊，你好叻啊煮餸。小玲就说，是啊，妈妈不用翻工嘛，咁得闲所以咪研究啲煮餸咯。当个同学走咗之后，爸爸呢就叫个小玲入房同佢倾啦。佢写张纸，上面写住乜嘢，一日如果煮三餐请一个厨师，月薪可能要10,000元。清洁打扫洗衣服请一个钟点工人，每个月起码要5,000元。屋企种咗几十盆嘅植物，绿化环境，净化空气。如果请一个钟点 part time 嘅花王，月薪可能3,000元。净系计呢几样工作，如果要人做，工资加埋就18,000元。呢个只系保守估计。仲要请呢啲人咧，佢只系 part time， 唔系24小时喺身边帮你做嘢。嗱，小玲，我话俾你听啦，你妈妈每一日做紧嘅呢啲工作，就算当是 part time 都要18,000元，但妈妈是 full time 24小时帮你做嘢，咁你觉得应该值几多钱呢？千祈唔好觉得妈妈唔翻工就唔赚钱，同埋好得闲。呢句说话其实对所有屋企做妈妈做家庭主妇其实系唔公平噶。妈妈屋企做嘢令你安心上学读书，令我安心翻工赚钱，唔使顾虑生活里面嘅各种琐事。这个就是做妈妈的工作，妈妈的重要性。如果我们请出面的人来做，这些人工就要给的了。但我们从来不需要给钱妈妈，因为她是我家的一份子。那你说妈妈是不是很重要呢？妈妈在旁边听到很开心，她知道丈夫和女儿眼里面自己有独特的位置，独特的价值。由今天开始，每一位家庭主妇请为自己鼓掌，因为你们在家里面非常重要，没有了你们，这个家怎会生活得这么愉快，这么开心，这么安乐呢？送给你们有这只我的骄傲。 Pride in your eyes， 为我改写下半生，眉目里找到我失去的自信心，才明白被爱的能活得这样勇敢，永恒眼神能替我云上旅行来点灯。 See me fly, I'm proud to fly up high， 不因气压摇摆，只因有你拥戴。 Believe me, I can fly, I'm singing in the sky， 假使我算神话，因你创更想我比我更多，埋头做，愿你可能为我骄傲更多。无论有谁嫌弃我，投入却无人可阻。See me fly, I'm proud to fly up high， 不因气压摇摆，只因有你拥戴。Believe me, I can fly。Singing in the sky， 假使我算神话，因你创更愉快。 今日咧有个产品咧，我喺网上睇到嘅，就话咧，如果你喺陌生嘅地方咧，或者公共交通工具咧，要瞓觉咧，咁咧有啲人咧就会觉得唔知点样嘅，你会唔会噶？嗱，你个头咧又唔知挨边片啦，你又惊自己嘅样俾人睇到啦，咁佢好得意嘅。嗱，我唔系 sell 样嘢，我其实都唔知边度有得卖。 我最近买咗一个， 外国，你知边个？ 我唔系知你呢、這个，我最近买咗有一个，就系、是、佢有一个吹气嘅一个颈枕啦。咁跟住咧喺后边嗰度咧就会有一块嘢咧，就系、是、一个帽嚟嘅。当你一个颈枕咧去箍住你自己个颈嘅时候嘅话咧，嗰块帽你可以冚住嘅，就完全睇唔到。好似一个帽头，一个帽头人咁样瞓觉。 阻唔阻呼吸啊？ 唔阻呼吸噶。 O、okay, K， 舒服嘅， 舒服 噶， 大家揼过骨啦，你知道嗰啲揼骨嘅床唔系个头即系伤咗落去咁样嘅，嗰块面望地下嘅，系佢有少少似嗰个嘅，佢一个圆嘅吹气嘅咁样，咁咧就前面系有一个窿啦，即系你可以塞个头入去，咁然之后咧就趴喺度，咁你个头咪咩都睇唔到咯，咁样。即系 我唔得嘅，个圈太细， 但系一定要趴喺度瞓嘅， 太短， 系、啊， 都唔系嘅，但系佢系有个窿俾你塞个头去，即、哦、系吸住、 啊，我睇到我就唞唔到气噶啦，好麻烦。嗯， 你唔得噶，买嗰啲 够长啊，个 系 Taylor Made 就特别订做俾你， 因为嗰啲窿系得个好细嘅窿嘅嗰啲。 你边个位揞住你？ 因为我面长。 收唔到入個窿度， 長咧， 係，我都覺得係。 嗰個窿太細 咧。其實我覺得其實呢呢本電話嚟都應該。喂，係。哦，係啊。 拎上拎落，拎上拎落。 明白明白明白。 呢類型，以前咧，以前舊香港有一隻啱嘅叫香蕉型手機。 係啊，冇錯啊。 如果大家知道，你有冇見過？ 冇見過啊。 好長。 嗰只好長噶，咁咪啱佢咯。係啊，成隻蕉咁長。 尺幾長？ 你係大蕉喎，唔係牛奶蕉喎。牛奶蕉唔得。 係啦係啦，冇錯。 你其实需唔需要呢？因为你嘅面前，你买嘢时候，你真系要试得好清楚。 唔系，反过嚟 要啊，个面巾要长型， 因为有时我自己 放紧唔得。 敷面膜啊，买咗之后想问， 敷两块， 敷两块， 系咪两块啊？ 上边得一块， 下边又唔得咁样嘅咧， 因为有纸剪开佢，会唔会啊？ 因为中间敷唔到， 敷个鼻咯。 所以佢做 facial 贵啲嘅，知唔知？加 20% 又要， 做 facial 可能抵啲。而家人哋唔加你钱，你赚咗嘛？先系做个细面啲又咁多钱， 你点 做个面皮肤长少少又咁多钱？ 下次我同你扮连体人啦。 咩叫连体人？ 咩连两个人咯，连埋过去咯。 哦，二人同行系嘛？ 系啊， 你成日玩呢啲嘢啦。 如果你两个二人同行，三人收费，因为佢贵啲嘅。 你唔好制啊！系佢最屘说，你点解夹多钱嘅？ 点多咗嘅？ 就因为你 二人同行，三人收费， 服务时间又短喎。去曬我度， 同埋嗰個姐姐，嗰個姐姐去完你嗰度之後，好攰啊！ 喂，阿姐未整完啊，唔好走 啊！阿姐外翻面一陣先， 做一個不如做兩個， 塊面太長， 今日都唔做啦， 要搞好耐，你又好撚抵，我係你又成日都做。 好啦，十一點翻嚟，我哋會有樹窿樹窿 ，You are not alone。 我哋又跟住咩啫？ Yeah。 Turn his back on his best friend, he put 啦，咁时间已经差唔多去到十一点钟，咁一阵间翻嚟嘅话，仍然会继续我哋嘅风水发围人啦。咁啊，当然啦，亦都有我哋嘅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咁啊，好开心咧，就 Dr. Matthew 已经入咗嚟我哋嘅直播室啦。咩啊？你讲乜嘢啊？吓？哦，佢已经走咗，我听到你话佢已经走咗啦，咁样好啦，咁一阵间嘅话会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嘅，唔好喊啦，唔好嬲啦，一阵间我哋会开心翻噶啦，一阵见。 Hello， 大家好，我系 Phil 林奕康。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呢？我觉得只要一个人佢冇俾佢自己唔开心太耐，就已经算好快活噶啦。不過最風騷快活就梗係香港電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點至一點風騷快活人啦， 記得聽啊！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晝十點到下晝一點鐘風騷快活人。 曾經有人講過，如果你唔開心，只需要森林嗰度揾一棵樹，将你的心事同个树窿讲，他就会帮你守住这个秘密。今日我来到这里，好想同个树窿讲， 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我哋开始今个礼拜的节目噶啦 ，Dr. Matthew。 我今次会记得次序噶啦，小强你好，小强你好， 识 做你好 ，Michael 你好， 识做。 Matthew 变咗质啦， 嗰啲叫咩啊？宁得罪君子，莫得罪小人啊！ 随波逐流， 唔系宁得罪君子，莫得罪小强。我跟住阿姐讲得 咁啊，小强我知错啦，上礼拜有检讨嘅， 知错 啦，我涉高枕头 嘅。咁你有冇写喺个小气簿里边啊？ 有啊，仲派低咗张红笔。下个礼拜记住唔好讲错次序， 太拉个红笔，仲接咗个角添啊！ 你接住个，有个书签夹喺度，要有翻睇， 提醒自己啊！好嗱，今日咧关于所有工作一族，其实唔单止工作一族，我睇翻咧就系、是，其实你就算唔翻工嘅家庭主妇，有时都会对生活感到有少少疲倦嘅吓。工作有时就会有倦怠嘅感觉，系咪 啊？咁你有冇试过以往嘅工作咧？有时都觉得哎呀，翻工好攰啊，唔想翻啊！ 有冇试过 啲？ 小强讲先啦。 好多經歷 有冇試過誤會啊？ 我都重視你，驚你講先 啦。有冇試過誤會啊？ 我真係試過有一份工咧，我日日都唔想翻。 哇！咁大 唔係而家，唔係而家係嘛？ 唔係而家，係尋日。唔係有一份工係真係，因為周遭嗰啲人，我真係覺得咧冇辦法去同佢合作，忍受唔到。 我都試過， 佢哋都係咁諗。 係啊。唔系，即 系唔系，因为佢哋咁谂，所以佢先至咁谂啫嘛。 胡谂， 胡谂， 大家都唔想翻工， 所以冇人翻工。 系啊，但系真系好辛苦嘅，我真系未试过咁辛苦，日日哎呀死啦，又要翻工啦。 又要谂下可以点样请假咧，系嘛？你会谂埋啲咁嘅计仔。 因为第一个工作环境咧，其实 office 好细嘅，佢俾一个最衰嘅位我。但系我唔系最细嘅位喺里边。即系我觉得， 点解觉得个位最衰嘅？厕所隔篱 门。口啊嘛，即系个个人行嚟行去都系啊， 系啊，因为你靓仔，人哋想佢一入门 废话， 就系因为 有你呢咁嘅同事日日废话， 就系因为嗰间公司有个咁嘅座位安排，所以大家翻工都好唔舒服， 即系加加埋埋咁样样咯，就系咁啦。 喂，嗱，其实 我日日翻嚟，我见到个 list 系咁嘅样， 小强又系你啊， 我都掉头走， 小强又系你啊， 长口长面噶嘛， 系啊，长赖 赖。啊，其实除咗人际关系咧，有时的确系嘅。我哋有一句说话叫挖牙啊，嗬，挖咗牙做嘢做到，啊，咁不如听下今日嗰个朋友咧，佢想讲有关工作上嘅问题，点样挖咗牙啦 ？Donald Matthew， 各位主持好，我系陈 Sir 啊，喺一间中学教十几年书，当初入行其实都好有抱负，希望可以传授知识之余咧，都希望帮到学生成长。我细个时候喺屋村小学读书。爸爸妈妈穷噶，草根阶层。爸爸做地盘，妈妈做清洁。我细个时候咧，真系冇乜心机读书噶，成绩梗系差啦。直至读到中三，啊，有个好锡我嘅英文老师，佢唔单止上堂讲书讲得好生动啊，落堂之后仲成日同学生倾偈，有咩唔识啊，我教你啦咁。我嘅成绩就开始进步咯，亦都因为佢，我大学咧就主修数学。而家做咗数学科老师，最初真系好俾心机教噶。 眨下眼即系搞十几年，唔知点解咧，以前啲满腔热诚，而家慢慢消失咗咯。而家做老师啊，唔单止要教书，有时咧仲好似做埋保姆咁，有时要带佢出去，又要做导游啊、带队啊，乜都要做。每日放学又要带啲课外活动，仲有啊，经常有好多会要开，又要联络家长，又要改功课，又要备课，又要进修。哇，真系人都癫啊！其实做嘢系辛苦，我都预咗噶啦。但我有时觉得好似日复一日做紧同重复嘅嘢，我真系觉得好攰啊！翻工都唔知为乜。Dr. Matthew 啊，我而家算唔算系 burn out 咗啊？可唔可以教我点样可以重燃翻嗰种教书嘅心火啊？ 嗯， 好啦，就位教书老师嘅来信。 系啦，陈 Sir 就面对紧就系个身心疲倦，咁啊问到 burnout， 不如杨洋你讲下世卫组织咧讲 burnout 佢个定义系啲咩嘢啊？ 嗱 ，burnout 呢一个佢又有个字嘅叫工作倦怠啦 ，occupational burnout 啦，咁佢又定义为一种咧症候群。咁係通常呢就嚟自呢一个工作场所嘅压力嘅，可能係做唔晒嘢啊，俾上司闹啊，同事之间嘅人际关系啊。咁啊係一个慢性工作压力而导致嘅一个 symptoms 啦。咁啊通常如果有 burnout 嘅人通常有啲咩嘅感觉呢，第一个就係呢个精神耗尽啊。即係可能对工作嘅心理距离会增加咗啦，对工作嗰、那个係啦唔想返工啦，对工作嘅满足感又会低啦，同埋就係工作嘅效率呢都会减少嘅。咁呢就係最常见嘅一啲 symptoms。 Dr. Matthew， 我有问题啊。头先呢嗰个陈 Sir 所讲嘅呢就係佢最初好有心机教啦。教一教觉得重复重复重复好似 loop 住咁样啊。咁、其实有少少同阿马小强所讲个 case 唔同，因为有时呢我哋唔想返，係因为我哋唔想对住嗰啲人，或者即係觉得个关系唔好啫、就唔系对个工作有厌倦嘛。但係陈 Sir 讲呢种就真係佢冇提到话同同事之间有咩问题啦。咁、我肯定就应该唔系啦，系咪？佢只系对呢一份工我觉得呢个问题仲大件事，因为同事你有时可能调你个部门，或者你去第二间学校教，咁咪又唔同嘅同事咯。但系工作都系嗰种工作啊嘛，咁即系点样去解决佢对呢份工嘅嗰种叫厌倦咧？ 咁我听翻阿陈 Sir 嘅分享咧，就系最大嘅令佢唔开心困扰咧，就系好似忘记咗自己嘅初心啊。你点样去讲嘅，或者点样当初入行咧？就系细个嘅时候咧，读书环境唔好啊，读书成绩差，遇咗一个好好嘅老师，令到佢咧对数学好有兴趣。第时大个咧都要做老师，咁但系日复一日咧，可能教嘅都差唔多啦，工作又忙，慢慢忘记咗咧做老师嗰个意义，忘记咗自己嘅初心咯。咁、我想问下你，你做呢份工作咧，你当日第一日做呢份工，做 DJ 做节目，你有冇初心嘅？你带住啲咩 intention， 带住咩目的？ 好好兴奋嘅， 兴奋， 因为。即系做直播咧，尤其做直播啦，你会感觉你当你喺度做紧节目嘅时候咧，你会幻想到出边有好多人啦，揸紧车啦，翻紧工啦，喺屋企煮紧饭，都系听紧分享紧。即系你好似面对紧好多好多，虽然而家睇唔到，但你会知道系有人听紧你讲嘢、即系嗰种感觉咧，系好伟大嘅、即系唔系伟大，对唔住，我唔应该用伟大，好有意思或者即系好好开心嘅，好满足嘅。 我覺得有一個 commission 嚟嘅，即係呢個係我覺得係你做嗰樣嘢嘅話，你自己會有一個滿足感，以及就係你會覺得就係你講過嘅嘢，好可能深刻，唔知邊個人聽咗，或者你播一隻歌嚇，佢會因為咁樣而受到一啲嘅感動，或者係有一啲嘅自己有一啲嘅睇法。我覺得呢一樣嘢係。系个系 blessing 嚟嘅， 系啊，钱都买唔到嘅， 真系钱都买唔到嘅，所以我觉得我系好中意、好中意、好中意做广播咯。 大肚腩咧， 咪你俾阿杨洋先 我就因为我比较新啦，我一开始就冇话孭住呢份使命感嚟即系开咪嘅。咁但系咧，我做咗呢段期间咧，我试过有几次喺街度咧都撞到啲听众，佢会特登走埋嚟，先生咁啊，同我打招呼啦。咁佢会系 mention 翻，我上次听过边一集，我觉得好好听啊。或者上次我揸紧车嘅时候，你播一首歌，或者佢直情对上一次咧，有个人就系话，佢听树窿树窿与人乜阿龙，佢话佢听到一个部分，佢好感动，佢谂起自己一啲经历啊。佢话希望我哋要继续做，即系做呢个节目做落去啊。即系我都系呢一个部分。啲聽眾同我講翻，覺得咦，原來我每朝翻嚟，即係星期一二翻嚟開麥嘅時候，係有啲聽眾收到啲 message， 而可能係為佢哋生活上面帶嚟咗少少嘅能量，等佢哋可以繼續做佢哋嗰一日嘅工作。我覺得係有個 meaning 喺度。 係，我同意，即係一個陪伴。但係你能夠有一個咁樣嘅機會嘅話咧，其實唔係人人有嘅。 好嘛，咁啊系，我唔系做 DJ 啦，但系有时去旅行嘅时候咧，我先系录低你哋嘅节目咧，搭飞机听噶，搭上导机，控制唔到自己啊，不能自主啊，点算好啊？我要写出嚟先。 Occupational burnout 嘅 Doctor Matthew 系啊，冇错。好啦，小强咧， 我觉得真系好好玩嘅，特别呢两三个月啦，我几乎日日都有人同我打招呼。我尋日喺東涌咧，我坐喺個茶餐廳度，門口有個人係咁同我入手喎。 有人喺網上留言啦，係 啊， 啱啱見到阿馬小強啦咁樣。 我唔知佢係咪同我入手咧，我另外後邊咦冇人喎，咁我同佢入手啦。有一日搭巴士又係個司機。望住我喎，哦，我俾咗錢 咯，就諗呢啲衰嘢，你唔好。 但係我覺得係開心嘅，嚇，即 係好似朋友咁。 係啊，係啊，開心嘅，因為我諗佢開心或者唔開心，原來真係有用。 但嗱，我諗我哋咧做廣播咧，好即係點講，好 blessing 啦，即係有呢啲咁嘅咁好嘅 fans 啊，平時會俾好多 encouragement 啊、鼓勵啊咁。但有啲工作可能佢工作本身係枯燥嘅，或者佢嘅工作其實都唔係好得到呢啲嘅回報嘅。咁又點咧？ 好 重 複 又重 複，或者生活嘅工作環境唔係咁有趣啦，咁多轉係 啊，唔係咁有趣啦，亦都唔會有人同佢講多謝啊。我嗰日聽過你節目，即係冇呢啲嘅，咁又點咧？咁我滿足。 我想讲一个心理学一个研究咧，好有趣。话个研究个心理学家咧就睇一间医院度，睇下边啲人咧最用心、好 mindful 嘅工作。咁佢发现，除咗医生、护士之外咧，有一类嘅工作嘅人咧，佢系默默工作，系好用心。你估系边啲人？唔系医生，唔系护士， 我估清洁姐姐。 是啊，是清潔姐姐啊！我如果發現咧，就係嗰啲清潔姐姐咧，有三分一咧，佢將自己嘅工作咧，唔係就係看成一個工作，而看成一個 call 一個召叫。佢話咧，點解睇得出咧？就係佢每日工作咧，有啲嘢唔關佢嘅事，唔係份內事，佢都去做。例如啲咩咧？譬如見到一間院友咧，佢長期喺病房度咧，會好悶啊。於是咧，自己主動咧，佢咪做清潔。佢真係爬上牆度咧，將幅畫喐一喐。等到啲病人咧睇到幅畫咧係舒服啲，有時啲長期病人咧上嚟瞓喺個位咧，佢將嗰啲台啊凳啊點樣移，令到個觀感咧就係新鮮啲。咁發覺啲清潔姐姐咧每日好用心做嘢，就用唔同嘅方法咧令啲院友咧住得舒服、開心啲。咁啊發覺就係、是、啊有啲嘢就係你覺得啲嘢重複，但其實係你嘅心態啊。當你個心態咧就係每一日好用心嘅，有啲咩轉變幫到周圍身邊嘅人咧就係好唔同啦。咁比如我想問大家一個問題啊，聽歌之前咧問下你，工作叫 job 啦 ，career 叫事業啦，第三咧頭先講叫召叫一個 call。我想问呢三个有咩分别啊？ 工作咧就只系为咗求生计嘅啫，赚钱嘅啫。career 就事业，即系希望自己咧，除咗赚钱之外，仲有一个可以满足到自己啦，帮到人嘅，即系嗰个叫做perspective 系远啲嘅。而即系 call 咧，就系好似有人感召你嚟呢一份工，希望你尽自己所能咧，系做好呢一个本分咁样咯， 好好喎、啊！工作通常咧，你在意咩就系、是、每个月月尾嘅时候， 回报 每得几多钱收先，收入几多咧？咁有成每日翻工就系咁嘅心态咧，呢个就系一个 job 啦。但系如果你每日翻工咧，就发觉咦，我有啲满足感，我有啲 job satisfaction， 我点样再做好啲咧？见到自己有成功感嘅，呢个就系你嘅 career 啦。见到自己工作咧有升级嘅，有进步嘅。如果你嘅工作每日翻工咧，就系不为什么，只为这个，我真系好清楚自己嘅 sense of purpose， 我系有意义噶，我做嗰样嘢咧系 make a difference， 系帮到人嘅。你发觉有个目的系唔系就纯粹为自己咧？咁呢个就系你嘅 mission。是一个使命感咯，一个召嘅一个 call 咯。 同埋我会觉得佢就系，若果你话系讲紧系一个 call 嘅话咧，甚至乎佢就系冇钱你都会做。 系啊， 呢个就系个分别啦。系咪啊？我唔系喺度讲紧嘅，就系话我喺度称紧究竟我要做几多，我可以得几多，唔会计较， 即系想做好佢。 系啦， 系啊。咁头先你试过见到啲人咧，真系唔关佢事，佢真系唔计较去额外做啲嘢。 有 噶。有谂起啲咩经历啊？ 其實你講緊呢啲好微小嘅嘢嘅，你已經可以見到嘅就係究竟嗰個同事對於佢自己嗰份工嘅話，嗰個投入程度佢係有幾多咯？你淨係睇佢會唔會去幫人，去做一啲唔關佢嘅事，佢嗰啲已經爭好遠噶啦。係啊，有啲會同你計算 用幾多成力係感受到。 係啊，我攞幾多錢，我做幾多嘢嘛。 係。 咁呢啲係大部分啦。 我絕對相信你全部都唔係點解咧？因為上個禮拜咧，英雄落難打風咧，被困按摩院啊。 你啊边个咧？系我啊！ 你啊， 我嗰晚黑咧前一晚咧，系一个礼拜嗰晚前一晚咧，咪黑色暴雨已经咁啊！啱啱黑色暴雨啊！咁我做脚底按摩啦，咁谂紧，我做完之后做两 part 应该完啦，点知？ 你做十 part 都未完， 都未完， 你做第二日都未完。 我做得一加做十点几钟，那个师傅话打烊咯，跟住吓，跟住出面仲系黑色暴雨警，咁点算啊？咁我就攞手机 call 的士啦，乜都冇用，你加到100蚊、200蚊都冇用， 车飞机都冇用。 我翻翻前旧居附近去急开嘅嗰度嘅师傅，我依家搬咗港岛区。冇車過， 點算啊？ 點算啊？咪英雄被困按摩員咯，即係個師傅話：我哋走啦，你自己留低啦，你熟客冇所謂啦。嗱，你自己閂門，你朝早咧，你俾個鎖匙你開翻走啦，鎖翻到。 好 咁你就喺度瞓咯喎。 呢條橋幾好喎，唔翻屋企。 O K 喎，條橋係咪啊？借啲意過夜又唔使錢係咪啊？咁我想講， 仲要喺按摩院度過夜，咁出去都好啱你個人設。 第二朝起身啊， 真 係 喺度瞓。 是啊，我想住如果冇嘅咧就 book 酒店嘅，个师傅话唔使啦，你讲冇呢个过夜啦，比如锁匙你自己闩喺度。 星期四晚应该 系。星期五就第二朝，我九点钟出门口，啊，点解仲系落黑色暴雨警告咧？咁我去一间茶餐厅食早餐吓，跟住谂住听下心机，应该通常以往咧八号风球系冇节目噶嘛，点知见到你哋把声，吓点解咁好嘅咧？ 你唔知道我哋睇下咪后嘅种种咧， 亲切啊！咁我成日都觉得你嘅节目咧就系好成功嘅地方，就系你都系唔系得个工作咯，系感受得就系你好用心去做节目，呢个系睇得出嘅，系啦。 仲要系冇嘢可以阻挡我哋嘅， 冇错，我哋三上三落咩，个隧道都要翻工，真系热爱你翻工啦。 因为翻唔到嚟好难受嘅自己， 系 啊，冇人怪我哋噶。佢嗰日台长都话：你自己为咗自己安全，你自己谂啦咁样。其实我哋系自己即系一厢情愿，系要走翻嚟。 其实都有啲压力嘅，当见到你同埋见到小强都翻咗。 小强唔系啊，佢混咗喺九龙塘， 我知 混咗佢最中意嘅地方。 但系台长系都要接我翻工噶嘛，佢惊我躲难啊， 唔使惊，实躲。好，十一点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被问到将军澳和观塘等的地区寻日出现水浸，政府会不会再检视各区的排水系统？李家超说，不同地方出现水浸有不同原因，暴雨可能只是集中在一区，因此不符合发出黑雨警告的标准。他说当局会积极巡查各区的渠务工作，包括渠盖和去水位等，要确保有没有被垃圾或者障碍物等阻塞通水。而当有大雨集中在某一区，除了要发出相关信号之外，应变队亦都要出动，并且要巡查周边有没有出现关联性水浸。李家超又说，有计划强化不同地区的排水系统，会根据风险排出优次，风险较大的地区会先做工程。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日间经济主要由消费和旅游带动，两方面数据正在增长，但是人手不足问题或影响服务时间和水平，某程度上亦都影响整体经济。李家超说，政府会和不同企业和团体合作推动日间经济，任何意见政府都会考虑。至于夜间经济活动计划详情，他说适时公布。韩联社引述南韩国防部发言人话，北韩领袖金正恩的专列已经进入俄罗斯，当局正是密切关注两国可能就武器贸易进行的谈判。北韩中央通讯社证实，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星期日下午乘搭专列从平壤启程出访俄罗斯，同行人士包括党、政府和武力机关主要干部。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总统普京和金正恩的会晤将会在远东举行， 兩人將會就地區局勢交換意見，並且討論雙邊關係。又指俄朝作為鄰國，亦都在敏感領域開展合作。他說俄方將會為迎接金正恩舉行正式午宴，但是不計劃舉行記者會。南韓總統尹錫月總結印尼和印度的訪問行程，表示出訪期間，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強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就重啟韓中日領導人會議表示支持。南韓作為輪值主席國，將會積極推動會議重開。尹錫月說，南韓是經濟對外依存度最高的國家，只有積極開拓海外市場才能夠給經濟注入活力，並且創造工作崗位。他會在任內與有南韓人居住的國家首腦會晤，為旅居當地的國民和企業提供有力支援。天氣方面，預測本港短暫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下週局部地區雨勢有時較大，吹和緩東至東南風。展望未來一兩日有幾陣驟雨，短暫時間有陽光，本週後期間中有驟雨。依家氣温29度，相對濕度80%。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18093点，跌三点，总成交金额425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44点，升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415点，升3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8.72冇升跌，融创中国3.39升3.2，腾讯控股322.4跌1.6。阿里巴巴86.75跌1.3，顺达生物36.55跌1.75，比亚迪股份256.4升8.6，恒生中国企业65.2跌2仙，美团124.8跌9毫，中国石油股份5.55跌2.21，友邦保险66.6升3毫。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2，日元146.63，瑞士法郎0.891，加元1.358，人民幣7.289，英磅對美元1.252，歐元對美元1.075，澳元對美元0.644，新西蘭元對美元0.592。日经平均指数报32682点，升214点。港金报17970蚊，跌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2.4美元，卖出192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又阿 N 先提翻你，湾仔交汇处往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告士打道慢线系曾经系有交通意外，咁现时龙尾去到红隧港岛出口。咁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同埋跑马地方向，龙尾到中环广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芜湖街。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往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到海富中心。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一段车多，龙尾去到花园道口。干诺道中往上环方向近交易广场系车多，龙尾去到大会堂。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咁另外提翻大家一啲嘅封路措施，深水埗系有渠务工程，骏如道往南昌公园方向近住深旺道快线需要封闭。而深旺道往大角咀方向近住醉鱼道中线咧，系需要封闭。而登打士街都有水管紧急维修，登打士街介乎广东道同新田地街之间慢线都系继续封闭。最后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咪饮啦。 另外都有特别安全车速位置，就是窝打路道浸会落斜去尖沙咀、葵涌道马加烈桥底来回、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商业阴谋，终极决斗。 夏冬同简言为帮助旧同学林俊文调查家族企业纷争，一次又一次面对生死劫难，眼见幕后主谋即将逍遥法外，夏冬最终可唔可以揾出证据，成功令商业罪犯现身？ 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完结篇，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阿 Lu， 你记唔记得细个嘅时候，小息你会做咩噶？ 去小食部买嘢食咯，同同学祝伊恩咁咯，仲会有咩啫？ 仲有一样噶，就系打钟嘅时候要定格啊。 系、哦。 究竟点解打钟要定格？你小学嘅时候又有冇呢啲规矩？最奇怪嘅动作又系点嘅咧？ 咁你就听实今个星期六朝早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健威知识会社啦。 我是林永和医生，老友记，新冠病毒仲存在喺社区，长者有较高风险，为健康着想，唔好掉以轻心啊！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应尽快安排长者到指定嘅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私家诊所或公立医院，及时接种疫苗啊！ 大家好，我是 Sam Hui。 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徐龙，徐龙 ，You are not alone. Part two， 我哋又翻嚟啦。上半部分咧就讲到工作上嘅一啲压力啦，长期令到你好攰啦，又 burnout 嘅状况。咁我哋以下嘅时间咧探讨下，有咩办法可以克服我哋嘅 burnout 咗？咁其中一个方法咧就系话 辞工， 辞工啊， 或者补假， 补假， 本平。 仲有仲冇再衰啲噶啦？辭工本命仲有啲咩？ 放假 躺平啦， 躺平 躺平啦，系啊，咁咧調翻轉就係、是、啊，除咗啲方法之外，啲咩開心啲、建設性嘅方法咧，就係教下啲減壓嘅方法啦。咁我都有個同事喺學校做咧，佢係壓力大到咧係頭痛到不得了，頭痛得係想嘔啊！ 嗯， 冇 試過，試過 有一次入咗醫院啊！ 嚇，係頭痛到想入醫院。 我係 panic attack 啊！ 哦，係 panic attack， 係啊，真係 點解？ 會 點㗎？ 誒，直頭係唞唔到氣，我好似俾人覺得攣住條頸咁樣咯，就係、是、因為工作啊，因為要有一個我而家突然間諗翻起咯，咁就係有一個新嘅節目。咁就要好短時間之內，兩個星期，咁你就要諗好曬、整好曬、搞好曬。咁其實你係知道嘅就係唔得嘅嚇，同埋喺嗰陣時候嘅話係比較混亂啲啦，即係個公司比較混亂啲啦。咁跟住咧就係好 panic 咯，即係日日開會又唔知點好，又冇方向，又唔知用啲咩人，即係總之係好擔心、好擔心、好擔心，焦慮到去到一個地步嘅就係、是、有一晚係無端端你會發覺嘅就係、是、我就係唞唔到氣啊，係啊，咁跟住到最後咩時候我係要 call 999咯，係啊，係要送入醫院， 係啊，有時突然間。 就 是、 太壓力大，係 啦，積埋積埋，就係想到自己身體都有啲 signal 出嚟啦，唞唔到氣啦，好驚啦，係解釋唔到嘅。咁我啲學生都試過，就係、是、係搭不到地鐵嘅時候咧，係解釋唔到，係個人軟曬，唞唔到氣，係行路唔到翻學。 冇錯。 咁跟住教佢一啲呼吸嘅方法咧，又真係幫佢減咗壓嘅。咁呢個老師咧就上次教佢咩方法咧，就係、是、教佢靜觀咧，佢臨瞓前咧成日做啊。咁發覺做咗一個禮拜之後咧，又真係瞓覺瞓得好咗，啲頭痛係冇咗。咁呢個就係處理 burnout 其中啊，處理身體嘅狀況咧就係啲減壓嘅方法啦。第二樣嘢咧就係 mental health day。 心理健康日，我想问你哋啊，七日入边，你有冇固定俾一日时间，至少一日时间咧，系俾自己你嘅心灵照顾自己，咩都唔做，系for自己嘅咧？定话你翻咗七日工，就算礼拜六礼拜日都谂住啊，有工作啲咩要做啊，要处理？ 我有嘅，即系我可能我会有一个系啦，冇错，即系我会做呢一啲咁样嘅嘢，就系、是咪叫做咩都唔做咧？又唔系 做自己欢喜嘅嘢，帮自己善待自己 ，self nourishment 滋养自己嘅嘢 但系我觉得我比较有福气嘅就系、是、我哋有时做嗰啲嘢嘅话，其实基本上就算系做一啲功课，但系嗰样都系我喜欢嘅。即系例如我哋逢礼拜一都有一个就要介绍电影嘅、我睇一啲好睇嘅电影嘅时候，对于我自己嚟讲嘅话，都已经系一种滋养同埋一种享受咯。 我好中意呢部节目噶，我成日听哇，点解你介绍啲电影咁好睇嘅？我系有脑海边咧系有影像噶，同埋你。另一個節目就係咩咧？係揀歌啊，咪星期三啊， 係啊， 星期四，又好好聽噶、 啊！ 哇，聽你咁有，即係揀咗個咁好嘅咧，咁有意思嘅咧。有時候我就係聽完首歌之後，哇！我懷疑有啲你哋係咪自優嘅咧？你個主題係咁樣嘅，但你可以係唔係 horizontal thinking？ 兜佢圈話你啊！ 咁嗰個係小 兜佢圈話你啊！ 我哋好少 你兜佢圈話你啊！自 優啊！ 我中意 Y 都要 C A 多啲， 似乎你係兜佢圈踢佢喎。哦，原來唔關事嘅。 我都话佢变咗啦， 我变咗啦，变咗。 你衰啊，你衰啊！头先先话尊重小强，而家兜佢圈埋， 衰我衰。好啦，好啦，mental health day 讲完啦，头先讲初心啦。咁咧有一个学说咧就话啊，你想你嘅工作有热忱咧，你睇下呢三个 components 有冇啦。第一样就系你而家做紧嘅咧，系咪 you are good at？你覺得自己做得好嘅、OK， 得心應手嘅、有滿足感嘅，恭喜你啦！呢、這個召叫你個 call 其中一個成 分，你唔係咩？ 我學緊向大家， 係咪啊？ 你唔係咩？我覺得你都得心應手啊！ 我覺得 你 好自然啊！你講咩 都有啲地方係要 可以進行， 佢對自己要求啫，係啦， 對自己嘅要求。咁第二個成分咧，就係嗰樣嘢咧，我要睇翻書先。你覺得做嗰樣嘢咧係有 meaning 嘅，唔係為自己嘅、覺得做嗰樣咧係幫到人嘅，又係咪咧？係 啊， 係 啊， 係啊，我記得Michael 有一次有個節目咧係揀一首唔係一首歌係講故事嘅、你講過話爸爸細個嘅時候咧對你個工作咧唔係特別睇好嘅，咁至到幾時咧？有一次就係爸爸病咗嘅時候咧，有個聽眾。佢知道你爸爸病咗咧，佢送花 俾 你 俾个爸爸 医院度，跟住 爸 爸收到之后， 都奇怪， 我觉得你嘅工作好有意义啊！我听咗啦，真系好啦、啊，呢、這个听众、Michael 你又好，你爸爸听到啊个听众咁对佢咧，发觉你嘅工作咁嘅时候咧，我觉得你嘅工作真 系 好有意义啊！ 系、同埋我爸爸以前对我嘅工作咧，即系唔系话轻视嘅，但系佢觉得都系玩玩下啫，倾下偈啫。咁、但系由嗰次开始，佢就会知道其实真系帮到一啲听紧嘅人咯。 系啊。其他咧，你覺得你自己工作有冇意義嘅一部分？ 我又咁樣講，譬如我可以分享一下，即係大家係用 DJ 嘅經驗分享。我分享我教書啊，我記得我一開始教嘅時候咧，係都有少少 burn out， 因為可能由工作忙啦，之後又要備課啦，因為始終嗰陣時頭一兩年教，即係要備課，同埋可能遇到一啲臨考試嘅期間啊，個壓力係特別大嘅，咁亦都可能會教到頭。即係頭第二年，你會覺得啊，都係重複翻第一年嘅嘢嘅啫，有少少重複，我都有少少悶。但係頭先阿 Dr. Matthew 講得好，就係、是、你要去每一堂度揾一啲新鮮嘅嘢。即係我同自己講啊，啲同學真係新嘅，佢哋每一次嚟入到班房，雖然我係教過啫，但係喺佢哋嘅角度嚟講係 fresh 嘅，係新嘅。咁就抱住每一堂又揾一啲係上年冇嘅經驗，可能係發掘每一個同學仔嘅一啲優點啊，去計落去，去教落去，咁你就會揾到教學嗰種樂趣咯。係啦， 其實教學都好啦，因為教學你係接觸人，人每一年都唔同噶嘛，好似頭先你話齋，每一屆都唔同。反而有啲工作，如果你係對事或者對一啲死物嘅咧，就真係要自己去揾方法，令到自己產生一種叫做動力或者新鮮感，係嘛？即係你對住成沓文件嚟嚟去都係一啲數字啊，一啲紙張，你點樣都可以有嗰種嘅叫推動力，唔好覺得 burn out 咧。咁我覺得反而呢樣嘢仲難。 係啊，同埋咧做嘅嘢就係背後咁佢，你做完呢一沓啲文件嘅嘢啊，數字嘅嘢，咁邊個會得著啊？如果你發覺嗰樣咧，去到最尾都係幫到人嘅話咧，可能都對你嘅工作嘅態度咧得少少嘅轉變。 係，同埋又講起頭先教書，譬如 meaning 上面，你會見到依啲學生喺一個學期度係有進步，或者我成日覺得老師個工作咧係一個以生命影響生命嘅工作，即係除咗佢係有讀書上面嘅進步之外，你見到佢平時第一堂嚟到唔講嘢嘅，之後俾我可能。 即係扯到佢咧，喂，講咗話 energy 高咗，我都覺得好有成功感。 嗯， 同意同意同意。 我有個學生咧，讀書成績好咧，佢會考咧係狀元，咁咧佢做中來咧已經美國一個出名嘅大咧，俾獎學金去讀，咁佢讀心理學啦。咁我讀到咁上下咧，佢直情校下話啊，你都讀博士啦，唔使讀 master 啦，直接收佢。點知佢選擇咧用一年時間咧，我先去讀嗰個博士。嗰段時間做咩呢？佢飛去 Chicago 咧，去幫啲露宿者去清潔，幫佢煮飯啊。跟住個學生好乖，就讀埋上博士啦。讀完兩年之後咧，發覺我都係唔再讀上嘅啦，攞個 master 算啦，唔攞個 PhD 啦。點解呢？佢選擇翻翻嚟香港咧做神父啊！ 哇，呢、這個真係做 call 嚟㗎， 係啊， 咁、 啊、 就變咗 幾年之後，即係嗰十年到。即係做咗神父，咁我問翻佢點解你當初會想做神父啊？因為細個嘅時候咧，有個神父問佢：你讀書咁勤力，第時想做咩啊？我想做醫生咯。咁神父問：咁你做醫生點解啊？我想幫多啲人咯。咁啊，神父話：除咗幫到人，醫生現在做老師都可以幫到啲人，神父都得嘅。咁就播下種子咧，個學生好俾心機讀書，慢慢大個睇翻自己嘅召叫去做啲咩嘢。咁我發覺啊，係咧，有時候工作你發覺做嘅咧係有意義，幫到人咧又真係唔同啲 嘅 喎。 嗱，當初 Matthew 一路都喺度講緊嘅就係、是、其實大家都有呢一份嘅福氣嘅，就係、是、做緊一份自己喜歡嘅工作。 啊、 我諗而家聽緊嘅可能就係有啲朋友佢哋真係做緊一份佢覺得好厭惡同埋真係好倦怠嘅工作。 啊、 你有咩建議俾佢哋咧？ 第三個 component 啊，先講咗咧就係嗰樣咧係 you are good at 嘅，第二你揾到個 meaning 嘅。三個就咩啊 ？You feel appreciated，、 嗯、 你覺得被重視啊，被欣賞啊。譬如過去嗰打風日子啊，黑色暴雨警告啊，有啲人默默工作，其實在其他周圍身邊嘅，我哋可以行多步，多謝佢咯，行埋佢身邊咯。 嗯、 你冇試過同啲陌生嘅唔識嘅人咧，就係、是、你真係鼓起勇氣，你都會怕尷尬噶嘛。話多謝你啊， 嗯， 我唔會啊。有時譬如可能好小事，譬如可能係只係有一個我買嘢嘅人，佢 serve 得我好好講，我話俾佢聽嘅就係你嘅態度好好啊，你 serve 得我好好啊，我哋加油啊！ 我記得有一次落雨天嚟聽你嘅節目咧，就係瑞瑞話有個伯伯咧揼曬濕曬啲餸嚟到嘅時候係好辛苦，你俾好多 tips 佢，你冇講幾多，就是、你見到佢好辛苦啊， 嗯、 你想去 show appreciation， 嗯， 你覺得好緊要嘅，即、嗯、係你見到周圍身邊人佢嘅工作性質冇我咁幸福，有時都係重複做啲嘢，但如果周圍身邊人見到問。去工作去付出的时候我们都可以跟他打气给一份欣赏支持他。 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即是很多工作其实他虽然是都有一份人工的但是他做那份工他除了即係有啲正常嘅情況咧，我嗰日都有講啦。九號風球咧，我垃圾倒垃圾，佢都有嚟倒垃圾。我都有諗，哇！九號風球，即係我就唔去到啦。佢都係嚟倒垃圾，令到我哋即係清潔成個走廊乾淨翻。我就覺得即係咁已經好值得講聲多謝啦，係咪先？ 係啊，我諗啊，九號風球仲翻工，你有冇諗下將心比己？夜晚黑佢都有自己屋企人，佢點樣翻工啊？佢放工之後點樣翻屋企啊？亦都好艱難嘅。 係啊， 佢都好 respect 自己份工作。係 啊， 好多人都 respect 自己， 佢尊重自己嘅工作，亦都人都贏得人哋對佢嘅尊重咯。 特別係我哋香港人咯。 係啊， 我咁講，因為真係嘅，大家係會好俾心機， 係 啊，仍然緊守自己嘅工作崗位 咁你拆開少少咧，你想認識一個人咧，有啲人話咧，唔係靠佢講啲咩嘢，而係當我遇到災難或遇到困難嘅時候。佢嘅選擇就代表咗佢一個點樣嘅人。你見到香港咧，有時就係、是，我哋好多批評，有啲人唔好都好啦。但係發覺就係當大災難嘅時候啊，橫風橫雨啊，天災嘅時候咧，香港人嘅愛心咧、 嗯， 真係彰顯出嚟嘅。 互相幫忙，互相幫忙， 呢、這個都好感動。所以你話香港都係有福嘅地方。其實相對其他地方咧，地震啊、天災，我哋算輕嘅啦。 嗯， 就算有都好咧，個損害咧都係比較細。咁啊，易經講咩啊？即善之格必有餘慶、 嗯， 心善嘅話咧，都影響周圍身邊。 嗯， 係咯，咁啊講意義啊，不如我哋做一個練習啦。 好，我哋有一個 練 習。 個練習咧好簡單，今次大家擘大眼就去做嘅。 哦， 啊幾個問題你要去回顧翻嘅喎，你嘅工作 OK？ 過去嗰年又好啦，呢份工作咁多日子又好啦、 嗯， 有邊一個經歷咧令你覺得我做得好好嘅？我覺得 I feel good， 我覺得好有成功感。我觉得很有满足感的你想起什么经历呢大家可以分享这个大家可以。 我每一天。 是啊我都是。 每一天都有。那我揀一个轻轻一点讲一下那个很有满足感的经历。 其实这样说、就是、对于我自己来讲有一个环节叫片段人间每一次收到一些很多效果很多音乐又或者我自己都要做一个比较重要的角色我就会有一个压力。但每一次当 完咁嘅時候咧，係會有一個放鬆感同埋一個滿足感，因為要做完呢一樣嘢而冇出錯咧，其實係真係幾需要一啲嘅 係 啦 係 啦， 係好難 加倍嘅壓力嘅。咁、但係每一次做完之後就會覺得好開心， 好開心嘅。嗯 ，OK， 你哋咧？ 我哋都係啊，即係譬如有时可能你揀一隻歌，你点样去准备佢，到最后尾嘅时候佢真係出到我自己expect 嘅嗰个咁嘅效果，係啦，咁我已经觉得好开心㗎啦。你 feel 到㗎，因为每一日呢做完节目之后，我自己呀好攰呀，因为我觉得我已经将所有嘅力呢我全部摆晒 出嚟， 摆晒喺嗰三个钟头里面嘅话呢，我就觉得好对得住我自己。 咁執筆寫劇本嘅马小强老师啦，佢喺节目里面佢最主要嘅寫好多劇本呢係非常之多人赞嘅。 呢一个呢已经係今日一陣嘅就九張紙、其實咧，我由打第一個字開始咧，我打嘅時候， 邊有壓力啊？ 個心情咧係好複雜嘅， 又興奮， 我唔可以，我唔可以好衰嘅，因為咁多好拍檔喺度，又歌又成，我唔可以求其其， 有時都求嘅， 都有嘅，都有嘅，我睇翻啲對手啦， 被影響 啦，又係我哋，但係就算係你幾差，我哋都會做得好好，冇 問題 啊嘛，化腐朽為神奇， 係啊，好開心。 我就係諗起上次我去又一城食飯嘅時候，我自己一個啦，咁我就有位女听众走埋嚟，佢话啊，其实我由你一入呢间餐厅，我已经知即系问自己系咪你系咪 Brian 啊？咁佢话一直都唔敢打扰我，因为我食紧嘢。咁但系到我食完嘢嘅时候，佢就鼓起勇气过嚟就同我相应啦。咁佢就同我，其实我哋坐低倾，我谂大概十零分钟到啦。咁佢又分享每一日听风骚快活人有啲咩即系有啲咩得着啊，同埋佢特登 mention 就系话佢因为嗰日我哋做完树佬树佬与我内龙，佢直情系讲翻我哋嗰一集。嗰一個 moment， 佢邊一首歌 touch 到佢，或者邊一個説話去 touch 到佢，即係我哋會咁樣去交流翻。啊，究竟佢係想點樣提啊，或者點樣諗啊？同埋佢最後就話啊，你哋要咁，即係佢都叫我幫佢轉達俾咁多位主持人聽，叫我哋要繼續加油，要繼續做好呢個節目，因為佢話呢一個節目係可以 bless 到每一日可能會 bless 到唔同嘅人，喺唔同嘅職業上面，或者佢遇到生活上面唔同嘅困難，都會 bless 到佢哋。 都好感動啊！有啲咁好嘅回饋， 你都係啊 ，Dr. Matthew， 多謝你。 係啊，多謝你。 我哋都 appreciate 你嘅。 多謝你啊！ 但你開始變啊嘛。 係啊， 變得越嚟越好， 我變得更加好啊嘛，似你哋啊嘛。我多咗份幽默感啊，冇咁表述啊，多謝你哋感化咗我，我開竅啦，我人生第二個事業開始咗啦。I become a better person， 因為你一個。咁我自己嘅工作咧，我覺得都係 appreciation 先講開咧，就係我一日咧瞓唔著覺喎，凌晨兩點鐘突然間收到信息，係一個舊親 send 俾我嘅，佢話咧，朱 Sir， 我媽媽琴日過咗身啊，佢臨走之前咧，佢叮囑我要同你講聲多謝，多謝你咁多年照顧佢個仔。我收到之後好感動，點解啊？一來就係呢個仔唔係讀緊書嘅學生，佢畢咗業出嚟做嘢好多年噶啦。第二就係個媽媽臨離開之前。佢仲叮嘱个仔要记住多谢个心理学家，咁呢即系钱买唔到嘅快乐啦。 嗯，同意同意同意。 咁所以咧，最尾咗呢练习咧就系邀请大家，你份工作都有意思有意义嘅。每年做一个 ritual 就系咩咧？将你咁好嘅回忆咧，摆落一个 portfolio 度，呢个叫 gratitude portfolio 感恩集。我自己都有噶，每次收到学生嘅 postcard， 一啲人嘅欣赏又好，咩都好咧，啲相片又好，我摆晒落去。每年年尾嘅时候。攞翻出嚟睇，而系叹住杯咖啡，我每个经历再去 revisit， 再去细味，咁你点会有 burnout 咧？记住中文做事好靓噶，忙忙忙，个忙字点写噶？就系、是、当我哋嘅心 死咗 嘅时候咧，就系、是、忙嘅时候。 和一个梦，在什么时间地点和那些幻想，我已经遗忘。生活是肥皂香水眼影唇膏， 许多的电话在响，许多的事要被忘， 许多的门与抽屉开了又关，关了又开，如此 别风中，我来来往往， 我来来往往， 我匆匆忙忙，从一个方向到另一个方向。时间、地点和那些幻想，我已经遗忘，我已经遗忘。生活是肥皂、香水、眼影、唇膏，许多的电话在响，许多的事要被忘，许多的门与抽屉开了又关，关了又开，如此的慌张，我来来往。匆匆忙忙，从一个方向到另一个方向，忙忙。 张艾嘉呢首《忙与忙》，带到中午十二点钟。 当时为了自己的理 想。星期二的天气，今日多云有骤雨，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雨势有时较大，同有雷暴嘅，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骤雨，随后数天骤雨会增多，同埋有雷暴，咁啊留意住咯。十二点新闻之后翻嚟，我有中医啊取长，我哋讲下养生之道。十二点半有今日嘅片段人间，就系八月再见，九月你好。 大家好，我是郑丹瑞。咩是快活？快活的定义就是健康，有健康自然就会快活，不单止快活，仲是好风骚咁去快活。有健康咪就是一个风骚快活人咯。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睇晨， 大家好， 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好啦，咁今日咧，我哋哇讲嘅呢一个话题嘅话咧， 有咩话？ 正 食指冻啊！你睇唔睇我食指喺度揈下揈下？ 系啊，食指大冻啊，系啊，你咪冻错咗另外一只手指，系尾指啊。 OK， 好啦，要讲嘅呢个就系食蟹。 哇，正啊！ 系咪当造嘅呢一个时候？秋天啊， 其实喺秋天嚟讲，属于系蟹嘅食蟹季节啦， 正啊，好多蟹种 呢啲啊嘛， 好多蟹种。 咁但系而家香港地真系四季都好多蟹食嘅。 又咁讲，取材，因为早嗰轮讲啱啱休渔期完啊， 冇错， 系咪？亦都因为咁嘅话咧，会发觉嘅就系啲蟹咧系比平时嘅话又平翻少少嘅， 平 靓正呢个真嘅。 冇错。 好啦，咁其实秋天嘅话食蟹咧，会唔会系即系可能就系话我哋话不时不食啦？ 冇错。 你都識得講嘅就話當做嗰啲嘢嘅話，其實應該就係最肥美啦，最好味啦咁樣。但係有冇嗰啲即係好處同埋壞處同我哋講下？ 係啊，又話涼啊啲蟹， 啱啊，冇錯啊。其實咧，任何食物佢都有佢個性味。 嗯， 係。咁啊，當然蟹喺中醫學裏邊咧，佢喺個海裏邊噶嘛，所以佢味道咧就一定係鹹。 嗯。 而性質咧就大寒。因为通常你要去捉只蟹，通常都要喺个海底啊、湖底啊等等啊，咁所以咧，佢喺医疗嘅功能上边咧，就具有活化瘀，佢可以有通 有入药咩？真系 系啊，有入药噶。嗱，佢有化瘀啦，佢有通经络啦， 咁啊，對於一啲筋骨痛嘅症狀咧，佢係有幫助。 我真係冇聽過。 係啦， 話佢好毒嘅。 幾時有話？對，叫你唔好食蟹，唔好食蟹啊！ 就係因為佢係寒性，而加上咧，佢就即係喺中醫嘅立場，佢含寒嘅元素下咧。咁佢可以有一種令到佢去瘀活血，你睇到啲蟹爪咧，咁就等同於好似我哋啲人體嘅手腳咁樣，佢就會走到去啲手腳四肢，就幫助有活血有通經絡。咁即係話，如果對於啲手腳有啲氣血唔通啦，有啲鼻痛啦，或者係有啲鐵打撞瘀受傷嘅咧，佢都會有幫助。咁但係即係話，因為喺醫療裏面嘅時候咧，你好少見到係一劑中藥會加咗有蟹嘅相關， 我冇食過咁耐以嚟都。 係啊，蟹殼有冇啊？嗱，蠔嘅殼就會 都係少嘅。即係你如果行埋去診所度話，我想買啲蟹有關嘅中藥咧， 俾人趕走 就係難啲嘅。但係喺食療嘅上邊咧，係好多時候會有機會嘅。譬如話呢個人係鐵打。打傷咗，佢有血瘀嘅，咁佢有痛症，咁佢咧就會用一啲譬如話一啲水蟹，一公一乸，咁啊各一隻，跟住再揾一公斤嘅米酒，就一齊三樣嘢就去煮。 哇！呢啲好毒喎，你鐵打咩？ 我又唔區，喂，我唔區啊！若果係咁樣， 咁啊嗱，煮完咗之後半個鐘頭啦。咁啊，跟住咧就避翻啲水出嚟，咁啊，淨係飲啲酒咯，啊，咁就 哇正，係啦，咁只蟹點啊？兩隻蟹 唔要噶啦，基本上 係浪費。 但係食完之後會唔會又係唔好噶？ 嗱，佢又唔會話唔好，不過即係話佢本身個目的就係希望利用嗰個煮咗蟹嗰個酒， 即係最精嘅 酒本身就已經行氣血啦嘛，係咁啊，蟹頭先又講可以有活血啦，有通經絡啦，咁所以即係話如果係對於痛症血瘀嘅，咁用呢個方法咧，佢就行气活血，咁就帮助一啲因为铁打损伤有血瘀痛症嘅人士食咗咧，佢就会调气顺啲，瘀散，咁个症状快好啲咯。 系新症定系旧症啊？如果 一般有瘀就不论新旧，总言之，中医角度咧就不通则痛，咁即系话啲血瘀行得唔好啦。咁当然啦，新病啱啱打伤跌伤同旧患，佢都系会有瘀嘅， 冇错， 咁都可以用嘅。 我想问，我想问下， 开心啊！知道呢件事 系啊，譬如话李丽蕊俾人打啦，佢饮咗嗰啲酒， 随时啦。 咁嗰两只蟹我食得唔得噶？ 咁啊冇问题。 咁有乜问题啫？ 唔系，因为佢话你唔食， 因为你打我啊嘛，即系你打我，你食唔食得嗰两只蟹系咪咁嘅意思啊？好啦，讲远咗啦。嗱，头先我哋有讲到嘅就系话，即系可以行气活血啦，有呢一个嘅铁打嘅时候咧，就你可以咧就食呢一个蟹啦。咁呢个有个好处啊，有冇坏处？同埋有人系唔适合食蟹咧？ 系啊，好似好寒凉。 系，佢本身就系寒性嘅。咁但系当然啦，我哋平时真系去食蟹嘅时候咧，你都会结合一啲方法去蒸煮或者系去助膳用。例如好多人都会用啲姜啊，或者用啲紫苏，系啦，呢啲咧。基本佢本身係温性嘅一種食材，去結合呢種寒性嘅蟹，咁兩者喺嗰個蒸煮嘅過程下咧，就可以將個寒氣咧就減輕咗。 哈林士啊， 係啦，咁但係有個矛盾點咧，就因為好多人都掌握呢個技巧，咁佢咧就唔理咁多啦，就係咁食咯。咁但係係咁食嘅時候，又未必可能真係解得曬嘅喎。咁再加上都要考慮到一個問題咧，就係你自身嗰個體質先。咁如果你係一個燥底嘅有火有熱嘅人，你平時食多兩杯雪糕生冷嘢，你都冇事嘅。咁你唔覺得咁敏感嘅。咁但係如果你個身體咁啱正值當時有虛嘅情況，又或者咧天氣又凍啲，可能又唔知食多咗生冷凍嘢，咁又再去食蟹。咁蟹本身就已經寒性啦嘛，咁你相應底下咪寒上加寒咯，咁所以咧蟹首先佢因為係寒性，如果個體質係屬於體寒體虛嘅人士咧，其實就唔適宜多食嘅，呢個就第一。咁第二種人咧就係譬如佢因為有活血嘅元素，咁所以對於有啲出血嘅病症或者係一個妊娠期間即係孕婦啦，或者可能佢呢個女性佢係嚟緊經，而佢嚟經嘅量又比正常為之多噶啦原始，咁你再食嘅時候佢一活血。咁就有機會可能會引致有流產，或者係啊，或者會有機會出現有一個可能出血量多，而令到身體體質變虛咯。咁呢一啲咧都係即係食蟹，我哋因為知道佢係寒性，佢有活血通經，咁我哋就遇到頭先嘅狀況就要小心啦。咁但係由於始終蟹我哋食佢 又亦都即係因為啲蟹好肥，好、 嗯、 肥嘅時候好甜，亦、嗯、都好多膏。咁你、啊、你梗係中意食，可能食一啲蟹膏類嘅嘢就好香。 食曬啲蟹膏就唔食肉㗎啦。 我照食。 咁 我照 有冇分別㗎？佢哋嘅 都有嘅 膏同埋肉， 基本上。蟹膏就即係好甘香， 係 啊， 冇錯。嗱，膽固醇就食乜嘢，好多嘢食都有膽固醇。 嗯、 但由於呢一啲膏狀嘅嘢咧，就係精華。咁精華佢嗰個營養成分啊特高。咁、 嗯、 如果我哋有一啲又係有三高本身嘅人，或者佢本來又有痛風症嘅，咁、 嗯、 你根本上身體已經積聚住， 咁咪高高高咯。 係啦。 太高，三高都咪高， 系啦， 猜过你个 高。咁所以咧，因为嗱，你有三高嘅人，你去食呢一啲咁样高嘅嘢，咁你自己即系你想调节都调节得唔好啦嘛。 嗯， 所以咧就即系要真系要忍忍口嘅。 知道。 咁但系即系话有阵时候你食咗又唔好多啦，咁你又要做翻啲运动咯。 嗯、 啊，咁呢个亦系一个方法。 点为止唔多？我话食十只都 系啦，你好难界定噶， 唔系噶，有嗱，譬如好似大闸蟹，有啲人可能我一餐可能一家人一齐食，咁啊买咗一箩翻嚟， 系啊， 咁啊我一人两只啦，一人三只啦咁样，咁、 嗯、 但系有阵时候真系要睇下你个吸收能力啦，有啲人好鬼死吸收噶嘛，咁佢食两只佢都营养爆灯，有啲人就食五只都冇事， 嗯、 但系可以好肯定啦，我就会建议咧。如果身體真係多有問題，食個人又容易有呢啲三高， 嗯、 一般嚟講啦，就一個禮拜就唔好食多過一兩隻啦。 你好好啊， 一 個 禮 拜 買裏邊唔好食多過一兩隻。 一個月可以食八隻。 係啊，仲有我哋星期日食完係嗰個禮拜，星期一係另一個禮拜，連續兩日。 你都要睇睇你自己食完嗰個禮拜之後啲各方面會唔會有咩特別反應啦。 OK， 咁呢個當然啦，都係嗰句啦。你知道自己有。问题你都去食呢一个好嘢嘅时候，个身体直亦都有机会令到个问题会倍大咯，系、 嗯、 啦，即系所以咧，我哋就其实即系如果病人问， 嗯、 我哋都系话试味食咯， 嗯、 试下味冇问题嘅， 浅尝就好 啦，系 啦， 真系噶、哦，即系少食怡情啊，系、 嗯、 咪？咁、 嗯、 但系个问题咧就仲有啲人咧，佢容易有啲皮肤问题， 系 佢可能有啲敏感症，咁、 嗯、 佢已经系对于呢一啲即系蛋白质。咁高咁有營養嘅嘢咧，啲皮膚咧個反應係好大、 嗯， 所以中醫成日都話好毒， 嗯， 好毒啊！食蝦、食蟹、食鰻，樣樣嘢都毒 啊！係 啦，其實樣樣呢啲所謂好毒嘅嘢，你喺睇書佢都冇毒， 嗯、 但係佢嘅根本就係營養好充足，咁、 嗯、 而導致到你個身體嗰啲皮膚本來又係皮炎、 嗯、 發緊炎噶啦。咁一個火山，你再揼多啲柴落去，咁佢咪 燒 得更勁？冇、 嗯、 錯啦、嗯。所以咧，我哋就話點解真係要避咧？咁但係呢一個喺同中醫咧，即係因為中醫就唔會叫做皮炎啦。中醫咁、 嗯， 但係中醫就角度，因為佢係寒喺個海喺個湖裏邊，同埋呢啲咧就係好甘香甘甜。即係有一種好厚膩嘅現象，咁、 嗯、 就會令到個身體容易咧就惹濕，咁、 嗯、 啊濕氣一重嘅話咧，咁佢就會容易困住喺身體就發，就係咁嘅意思， 嗯、 所以就即係知道自己即係唔想身痕啊，唔想有呢啲問題咧， 係咪身痕？ 系啊，真系身体 多啫， 好反应噶、啊、啲病人。 系啊，因为我都试过啊。 系啊，真系噶，佢即系冇办法，佢又想食，但系佢身体又唔受，咁佢咪发咯。咁呢一个亦都系要注意啦。咁同埋咧，有好多时候话有好多饮食嘅结合嘅禁忌啦。头先我提过啦，食蟹佢系寒性， 系 咁寒凉嘅嘢进入咗个脾胃，虽然吓、啊、你唔系冻食只蟹，你系热食，甚至乎你加咗啲姜，加咗一啲。指數佢都係偏寒嘅，咁、 哦、 你一多一個量一多咧，嗰、那個胃其實咧就消耗咗個胃嘅胃火，個、 嗯、 胃嗰個消化能力俾你減弱咗，咁、 嗯、 如咁喺中醫成日都講嘛，唔好食寒涼生冷，就係、是、唔想你個脾胃受損， 嗯、 就唔想你嗰個氣血日後生成變差。咁、 嗯、 但係如果你一陣間咧又去嗱，成日有啲人話食蟹就唔好食鰻。 食 物 是 雙黑啊嘛啲食物。 其實個原理似都係難消化，水分多。 嗯， 咁你本來食蟹就已經寒啦，會令到個胃個火減少咗。 嗯， 咁你個火弱，你個消化差，你再食個刺落去，或者一陣間你又食一啲好難消化嘅，譬如話你食一大堆生果餐。 嗯， 咁呢啲又係水分好多嘅嘢嚟嘅。咁一齊撞埋入去嘅時候，個人咪會出現有寒涼咯。 嗯， 又或者你又去飲好多啤酒，咁佢又好凍嘅。咁你咪又有機會。所以點解人哋食大閘蟹好多時候會配合一啲加飯酒啊， 或者 正啊 花雕啊？咁佢個原理就係助熱咗嚟飲，咁佢就幫助暖胃，有驅寒，有助消化呢一種咁嘅方向。咁所以嗱，好多人咧就去蒸個蟹咧。就會俾啲紫蘇你啦，如果你用大閘蟹計，咁但係我就會建議啲紫蘇咧就記得要放喺個蟹嘅下面，就唔好放 墊住， 係啦，要墊住啲蟹。 我擺係，我擺喺上邊。 嗱，因為我成日有個例嗱，其實擺喺上邊都會有效，但係最重點一係咧嗱，有放一係就放落個水裡面。系一系咧就放喺个蟹下边煎住啲蟹， 即系攞个碟装住啲蟹。 系啦，你蒸蟹都系搵个碟蒸住， 系啊， 就铺咗嗰啲叶， 再 放 再摆。 冇错。 咁个蟹个壳系向上定系反转？ 咁呢个就是反转嘅立场，就系啲人惊啲蟹膏流走， 系 啊， 就要倒转 啦。系。咁所以呢个就唔影响嘅。 哦。 咁但系个重点咧就系话，如果嗰啲水煮嘅热力由下边升上嚟，蒸熟咗只蟹先至到个紫苏。如果你摆喺顶嘅话，咁。调翻转，即系你究竟用唔用到个紫苏嗰个发散出嚟嗰个温性，去将个蟹个寒性去解呢？因为你先已经蒸熟咗啦嘛，只蟹。 系哦。 咁但系如果你先蒸上嚟嘅时候，经过咗个紫苏，个紫苏开始有散发嘅气味，而进入咗个蟹嘅身体里边，咁就有机会将个蟹里边都可以有驱到寒咯。 明。 咁但系总系因为你吸住个盖嘅，佢里边都系有个循环现象。咁但系都有帮助嘅。不过我就会建议一系就放喺个蟹下边，或者个水里边，因为个紫苏水就 steam 嗰啲蟹嘅时候，咁咪即系全个身体都进咗入去。 我可能都唔係好清楚啊，阿徐 Sir， 你下次同我去食一次。 我又想問一問阿徐 Sir， 其實我試過有一次嘅就係即係黐線嘅人哋咧請你食蟹，跟住我落狂食啦，食完之後嘅話就大閘蟹啊嚇，我會覺得有少少咧就係虛暈嘅，咁呢一啲就係咪係呢啲就係虛寒嘅症狀咧？ 就係有啲人嗱，譬如話佢可能一日食。一隻，連續啊食咗四日，咁佢頭一日冇事，但過咗兩三日咧開始就有一種飄啦、浮啦，有一種反應，呢一個就肯定係我哋所謂寒嘅元素而令到你個陽氣個氣唔上啦，咁個人咪啲血氣唔到頭咯，咁佢咪會有頭暈嘅現象咯，咁所以就話啦，其實體虛嘅人咧就唔係太適宜食蟹嘅。 唔好咁講，我如果我真係食完嘅話，你有啲不適嘅話，你可以教我點樣舒緩啦。 係好 體虛， 唔該。 體虛嘅人如何健康食蟹？ 好啦，嗱，咁我哋都係要揾啲解 藥，梗係要啦。 例如咧，因為我哋而家講嚟講係就係點樣去令到嗰個脾胃個運化好翻，驅翻啲寒氣。咁我哋咧就可以用幾個泡茶，又簡單嘅方法啦。 係咯。 嗱，先講咗第一個最普通嘅，因為。去蒸蟹檔啊，一定會俾紫蘇、俾薑、俾包糖你。 冇錯， 一般啲人啲紫蘇就攞去 蒸 蟹啦，薑咧就剁碎咗啦，啲糖撈埋就再加啲醋落去。 冇錯， 咁就嚟飲嚟食噶嘛。 係， 咁但係你都可以將啲薑同埋紫蘇同埋啲紅糖去焗糊水飲啦。 好飲啊！ 好飲啊！好飲啊！ 系、 OK 啊、 紫蘇、生姜，跟住加埋啲糖。只不過你有一部分就愛嚟做茶， 茶正啊、 一部分就愛嚟蒸嚟點嚟食。 咁 咪 得咯！我都話你有辦法噶啦。 balance 啦又。 第二個 係啦，第二個咧，我哋亦都可以用一隻叫做桂花。 哇，香啊，好香啊！ 桂花龍眼肉陳皮， 哇，不得了！ 咁呢個咧，亦都可以有一個叫做暖胃，有一個理氣，係啦，同埋咧就有一個安神作用啦。 哇，正呢、這個好好， 咁啊呢個舒服啦。你第一，你好多人都中意桂花嗰陣味， 係啊， 咁而桂花本來咧都係有暖胃和中嘅，咁而龍眼肉咧亦都係有健脾，亦都係有補血。咁由於食蟹係寒啊嘛，我哋食翻温少少嘅嘢去平衡咧。系冇问题嘅，咁最后一个咧就系用党参、春砂仁同埋呢个黑棗去泡茶， 唔识呢三， 咁啊 我都唔識 一條黨心，你剪碎佢，跟住咧就喺藥材鋪咧就買啲春砂仁。其實春砂仁咧好多時候有啲香料、滷水料裏面都有嘅。咁啊落一錢啦，咁啊大棗咧就落一至兩粒啦，咁啊剪碎咗之後啦，就擺落個茶壺揾滾水泡焗。咁啊亦都係一家大細都可以飲，有健胃和中驅寒、幫助消化嘅作用咯。 好嘢， 好 嘢，食嗨！ 这么一个你，这样透视我心扉，是有伤痛灵魂，但却不可对抗物理，将错就错埋于深处起，背着你视觉点起空虚，我愿恶梦随风去，学会点火抽干眼泪，求可不再有乱绪，甜梦未压碎，才一再问句，为何爱你不懂，无从伸手就抱。装情话不可倾吐，遗憾我为你收好，为何爱你不到，为何爱那么深奥，对准场地都共参数，我共你之间隔着了一句因素， 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大潭红山半岛先后有两间独立屋被发现有僭建物。行政长官尼格超话，新泥倾泻暴露红山半岛部分单位怀疑有僭建，强调政府一定执法，但首要稳固斜坡，确保安全。李家超話：當局針對紅山半島懷疑有僭建屋宇巡查，如果有需要，會依法採取行動，包括追究工程費用責任。李家超話：上個星期暴雨之後，政府一直全力做善後工作。佢提到今次處理世紀暴雨，在預警、應對和善後方面，政府都會總結經驗。初步總結，總體在應對和善後方面，各部門做到全力以赴，爭分奪秒達到效果。至於預警方面，政府會檢視如何提高安全系數，讓市民掌握更多資訊。李家超又說，政府今明兩日在全港各區設立櫃台，讓受風暴和暴雨影響的市民申請援助基金。海關在機場破獲一宗旅客販運毒品的案件，檢獲大約3公斤懷疑可卡因，估計市值大約240万元，並拘捕一名男子。海關表示，一名30歲男子星期日從巴西聖保羅經卡塔爾多哈抵達本港，海關人員替他清關期間，發現那批懷疑可卡因纏在這名旅客的腰間，於是將他拘捕。被捕男子被控以一項販運危險藥物罪名，聽日在西九龍裁判法院提堂。新華社報導，應77國集團2023年主席國古巴國家主席卡內爾邀請， 國家主席習近平特別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紀委書記李希將會在今個星期四至六出席在哈瓦那舉行的77國集團和中國峰會。另外，李希在今個星期六至到今個月26日亦都會應古巴共產黨、巴西政府和勞工黨、埃及祖國未來黨主席及參議長阿卜杜拉齊格的邀請，率領中共代表團對古巴、巴西和埃及進行正式友好訪問。77國集團由亞洲、非洲和中南美洲的發展中國家組成，在1964年成立，有超過130個成員。中方曾經表示支持77國集團，但是並非其成員國，會在77國集團和中國的框架之下與集團保持良好合作關係。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初時局部地區雨勢有時較大，同有雷暴，吹和緩東至東南風。展望聽日短暫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隨後兩三日驟雨增多，同有雷暴。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098点，升2点，总成交金额454.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44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415点，升3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8.73升1仙，融创中国3.26升1.9，腾讯控股322.4跌1.6，阿里巴巴86.55跌1.5，信达生物36.7跌1.6。比亚迪股份257.2升9.4，恒生中国企业65.18跌4仙，美团125.1跌6毫，中国石油股份5.52系跌2.51，友邦保险66.6升3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1，日元146.74，瑞士法郎0.892，加元1.359，人民币7.289。英镑对美元1.252，欧元对美元1.074，澳元对美元0.64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日经平均指数报32,724点，升256点。港金报17,970元，跌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1.8美元，卖出1,9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4.8 至96.9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国剧830， 谭健次、荣子灿领衔主演。 网络安全悬疑剧， 你安全吗？ 周游在虎壁门口遇到被开除的郑经，故意装作同病相怜，令到郑经放下戒心。在周游鼓励之下还去举报，既重拾清白亦都能够得到离职补偿，这样可不可以令到虎壁撤诉呢？ 国剧830，你安全吗？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 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我想了解多啲呢个公共服务，唔知政府啲资料系唔系公开嘅？ 想知道政府持有嘅资料系唔使估噶，市民可根据公开资料守则索取资料。在公开透明的原则下，部门会根据公开资料守则尽量向市民提供资料，如果不能够提供都会解释原因的。想知多些可以到各区民政咨询中心拿本公开资料守则看下，或者上 www.access.gov.hk。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片段人间，八月再见，九月你好，第六集。 Your call has been forwarded to an automatic voice message system. 0 1 2 3 4 5 6 7 8 9 is not available. At the tone, please record your message.When you have finished recording, you may hang up or press 1 for more options. 唉，又找不到。Chloe 啊，我是 Philip 曾先生啊，你好吗？好久没见了。好久没听你的声音。我想了好久才打电话给你。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还生气我，所以不听我的电话。其实我想告诉你呢，你个喺我屋企见到个女仔叫做 Cherry， 系我以前嘅女朋友嚟嘅咋？因为冇地方住，暂时嚟我屋企住住先。我冇同佢做过任何对你唔住嘅事，你信又好，唔信又好，我而家讲清楚俾你听之后，唉，安乐好多啦。我对住你，我真系唔识讲嘢，我唔知讲咩好。最后我想讲。识咗你之后，我好紧张你，我好爱你。你虽然唔系我第一个女朋友，不过到咗今日，我仍然好希望你会系我最后一个女朋友。片段人间，八月再见，九月你好，第六集。 你觉得个电话录音讲嗰啲嘢信唔信得过？ 姐，佢想氹翻你啊，就梗系咁讲啦。唔通啊，我会话 系啊，你唔会系我最后一个女朋友。不过咧，我想你系我今晚最后一个咩？ 表姐啊，唔系指呢句啊。 哎呀，佢讲咁多嘢，我究竟记得咩？你讲啦，咁系边句啫？ 佢话佢嗰晚咧冇同佢前度咩啊？我个床位冇人瞓过啊？呢句啊？ 表妹啊，好心你啦，唔好咁天真啦。乜你真系啊，信有唔食鱼嘅猫咩？ 或者真系有啦，又或者咧只猫啱啱食饱啊嘛，咁条鱼咧又唔靓，又唔新鲜，咁咪冇胃口食咯，唔啱咩？ 就算啊，嗰条系死鱼啊，只猫啊冇胃口，贪口爽啊，舐一两下，梗系有啦。 咦，表姐啊，你唔好咁核突得唔得啊？ 喂 ，Joey， 仲喺无啦啦咁好约我食饭嘅？ 上次咧唔好意思啊，我唔知道你揾我啊，哦、原来系想我帮你公司做 part time。Sorry 啊，嗰日咧有好多好重要嘅电话咧，我要听，所以我 miss 咗，后来又唔记得复。 唔紧要，好小事啫。其实咧，我公司 marketing 真系好等人用噶，你睇下有冇兴趣啊？我帮你问一下。 唔使啦，我想自己慢慢揾啊。我想揾一份有意义嘅，我又可以发挥到嘅工作啊。我想帮到人啊。 嗯，我对你好有信心啊。我觉得你一定会揾到嘅。 多谢你啊！喺呢一餐咧，我请你食啊，你随便拣啦，你想食乜嘢？ 真系，咁我唔客气噶咯。 好， 我想食呢个酸菜鱼啊。 喂，乜你又系好中意食鱼噶？ 系啊，由细到大咧，我都好中意食鱼噶，我几乎咩鱼我都中意食噶。 哦，我问你啊，咁如果条鱼咧唔靓啦，又唔新鲜啦，咁你会唔会食噶？ 咁梗系唔食啦，又唔新鲜又唔靓嘅鱼，有冇食？ 咁如果嗰条鱼咧就系摆喺你前边，咁你会唔会静鸡鸡舐下佢噶？ 摆喺我面前啊？点知舐啊？梗系成条食晒，骨都抡埋啦！ 咁我话明条鱼系唔靓又唔新鲜噶，咁你都食得落嘅咩？ 咁食得唔好嘥嘛？你唔会咩？ 梗唔会啦！你好变态啊！ 唉，我都唔知道自己讲错啲乜，搞到 Joey 好似好唔开心咁，成餐饭都冇乜点出声。本来咧，我就谂住约佢下个星期六一齐去红馆睇 Eason 个演唱会嘅，不过到最后，唉，算啦，我都冇得开到口。过两日啦，希望过两日等佢心情好啲，先再约佢。 算啦，表姐，好乱啊！ 表妹啊，有乜嘢咁乱啫？嗱，听表姐讲啦，曾生系老啲，事业啊，少少有成啦，有楼有车，个样啊，OK 啦。至于啊，嗰个 Ryan 小鲜肉，靓仔，事业。啱啱起步，未够火候嘅。嗱，计我话，计下两个都系50-50啫。唉，如果啊你拣啱是但一个嘅话，剩低嗰个表姐，抵啲谂，帮你啃咗佢啦。 表姐哦、啊，跟住啃死你啊！我今年唔细噶啦，我唔可以再俾自己咁浑浑噩噩噶，一事无成。我要滴起心肝，谂清楚自己想要啲乜嘢，将来想点，我要行一条自己想行嘅路。 Joey 啊，你揾到嘢做未啊？ 子 Sir 啊。你是不是有好工介绍给我啊？ 梗是有啦，嗱，只要你岌头，随时翻工。 喂，真系咁好，多谢朱 Sir 关照啊！咁几时可以见工啊？ 即刻就得啦。你老细嚟紧啦，喂，曾生呢边啊？ 喂，老朱 啊 ，Chloe， 朱 Sir 啊， 你话嗰个老细就系曾生？ 冇错啊，嗱，我发觉咧，曾生真系好需要一个帮到手嘅人去帮佢。嗱，大家咁熟，唔怕讲啊！而家公司形势咧，曾生咧真系好需要一个自己人啊！嗰、那个就系你啦，Joey。嗱，我哋一齐打仗，要一定呢一场仗一定都唔易打噶啦。曾生，嗱，Joey如果肯翻嚟帮你手咧，你 O 唔 OK 先？ 不过 Chloe 唔系话想换下工作环境咩？ 系，不过咧，我仲未揾到啱嘅工作。 未揾到咪啱咯，嗱，一于翻嚟帮手先啦。Joey， 你冇理由唔帮手啫。嗱，今朝我听到人事部啊，话嗰个行政部 Cynthia 啊，可以做埋小动作啦。嗱，佢表面咧就话公司发展越嚟越好，公司咧就越嚟越多 product 开发，又有好多政府嘅 project 要开波，想啊 set up 一个新嘅业务发展部啊。佢想话自己孭埋啊，不过好在 CEO 未入头咋。 哇，有冇搞错啊？个女人咁霸道咁贪心噶。 Chloe 啊，不如你翻嚟帮我啊，好唔好？新嘅 title 咧就 marketing manager， 你部门咧会继续 under 我嘅，你负责晒所有 marketing 嘅工作，一个人做唔晒嘅，我俾多两个人你。你带四个人成条添咁好唔好？ 点啊！哇，仲唔多谢曾生嗱？咁以后咧，我哋就好似如虎添翼，一于同嗰个女人死过。 咪住咪住， 可唔可以俾我谂下先啊？ 我明嘅，嗱，人工方面咧，我可以按照你原先嘅人工再加多 20%， 好唔好？ 曾生，我唔系咁嘅意思啊。 咁你系咩意思啊？开心建成讲咯，曾生一定帮你谂掂佢噶。 系啊系啊，你有咩要求啊？你讲啊，做得到嘅一定做。 其实咧，我冇谂我今日出嚟系讲呢啲嘢噶。我以为是大家最有救的咋。 咁最愿救咪讲公事咯，讲正经嘢咯。周儿啊，而家我哋打仗啊，你唔帮手就冇人帮阿曾生噶啦。 我明白，不过我边有资格帮曾生、 啊？你有啊 ，Chloe。你喺度嘅时候，我真系放一万个心，所有嗰啲嘢你帮我睇得好实、好稳阵。有你有老主，我绝对冇后顾之忧。读书嘅时候咧，我中意玩桥牌。我中意同队友一齐咧打好个手上嗰副牌，就算唔叻唔紧要噶，有默契一样可以化腐朽为神奇。呢啲咪 team spirit 咯，团队精神。Chloe， 过去嘅事算我对你唔住，你俾多次机会我啦，好唔好？你同我一齐创造奇迹，创造嗰个历史。Chloe， 我需要你啊！你翻嚟我身边，唔好走啦，好唔好？ 我咁大个女，我第一次觉得咁尴尬噶。朱 Sir 望住我，曾生呆咗，佢完全唔知道我同曾生之间发生咩事咯。曾生望住我嘅眼神系充满住希望同埋期盼噶。可惜，我最后嘅答案令到曾生同埋朱 Sir 都失望啊。 表妹啊，到底你谂紧啲乜嘢啊？你到底想点噶？哎呀，你搞到我都好懵啊！哎呀，我唔想再理你啦。 曾生， 老朱啊，有冇时间讲两句？ 有时间讲两句、三句、四句都得。 点解你揾阿 Chloe 都唔同我讲声啫？你知唔知我好尴尬头先？ 吓、啊，曾生，我都系想帮你啫，我唔抵得你好似条死鱼咁啊，任人宰割啊！喂，好心你啦，甩拖啫嘛，有咩咁大不了啫？你啊，而家俾人踩咗个心口上，先至系奇耻大辱啊！几十岁人分系轻重啦，难为我部门同埋 marketing 咁撑你，你睇下你而家似乜？你似乜啦？ 老朱啊！ 喂，唔好叫我老朱啊！老朱唔系立乱俾人叫嘅。嗱，我唔知你同阿 Coir 搞乜鬼，我只系知咧，你再唔得嘅心肝做嘢咧，我保证你冇运行。我老朱话嘅，嗱，你自己谂清楚，你想点？你想打仗嘅，我撑你；你唔想嘅，我唔勉强你。OK？ 喂，老朱啊， 点啊？ 呢几日谂得好清楚噶啦，与其坐喺度等人发牌，不如我自己主动出击啦。我打翻场硬仗，我唔想再俾人揿住嚟砌。 嗱，好嘢啊！嗱，有咩要帮手，你出声就得噶啦。啊，我同我班兄弟 stand by。 嗱，我揾到人帮我手噶啦，条件都倾好咗，会尽快介绍俾你识。我哋一齐打开场仗，好冇？ 哇，曾生，你氹掂周儿翻嚟帮你啊！ 唉，过咗啦，嗰啲唔好再讲。我重新要规划自己。喂，老朱，我今年39啊，出年40噶啦。我唔想再搞啲无无谓谓嘢，搞到自己冇晒战斗力。我要发力啊，明唔明啊？发力啊！ 得，我睇到啦，曾生，你头壳顶发光啊，掂啊，我撑你。 喂 ，Joey 啊，我个客咧 JD&D 嗰个全球运动品牌前三名个客啊，佢哋 marketing 请人啊，你有冇兴趣啊？你有嘅，我介绍你去见下。 多谢你啊 ，Ryan 啊，我谂清楚啦，我唔想靠朋友，唔想靠介绍啊，我想靠我自己啊，我自己慢慢揾啦，我相信一定揾到噶。 唔系啊 ，Joey 啊，佢个 post 咧好有挑战性噶，嗱，听我讲埋先，嗱呢个 post 咧 就是负责东南亚区所有 marketing 的工作，那些广告啊、宣传啊、event 啊，做 social media， 同埋咧要成日飞东南亚噶。我觉得你真可以慢慢谂下、啊。嗱，你听谂下啲 JD&D 一线大牌子嚟噶，机会难得啊！ 可以飞东南亚？ 系啊，你长住新加坡都仲得噶。其实咧，佢哋而家心目中想要嗰个人咧，最好就系肯留喺新加坡，帮佢睇住成个区。 哇，咁真系好顺份工。 Joey 啊，我真系好想你过去噶，因为咧，其实我年尾都会过档 JD&D 啊，我都会留喺新加坡噶。我要帮我老细睇住东南亚嗰边嘅 sales。Joey 啊，其实你明唔明啊？ 其实我最想的是回到旧公司帮曾先生和朱 Sir， 而我当日一口拒绝他们是因为我很想回到曾先生的身边做他的女朋友、啊、我不想我们的关系太复杂、啊、去打仗的时期我更加不想因为我和他之间的关系被人做口实、啊、曾先生、啊、你到底明不明白、啊，我真的没想过我推了你之后你就不再找我了。如果你因为这样而不开心的，我明白的。 表妹啊，怎样啊？见工见成怎样啊？ 唉，今天第一次见啫，我想都 OK 的。见我那个、啊、都觉得我的条件很啱啊，他说叫我等消息、啊、我有信心啊。 有信心就好咯、 啊。 阿老朱啊， 是。 又来介绍新同事给你认识。 喂 ,Hello, 我是产品开发部的 Simon Zhu 啊、 你叫个朱 Sir 得啦。 朱 Sir 你好，我是 Cherry 啊，多多指教、啊。 欢迎欢迎 ，Cherry 啊，靠你啦， 梗系要靠我啦，我一定会靠我自己帮 Philip 同埋我自己攞翻应得嘅嘢，就算我得唔到啊，我都唔会俾人嘅。Then I spent so many